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在以色列的美国大使馆指出，保安事故经常在没有警告之下发生，包括火箭炮袭击，强烈呼吁国民保持警觉。路透在报道说，取得一封的信函，由美国领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联军送交伊拉克政府，内容是联军将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个星期撤出伊拉克，并且重新部署，以尊重伊拉克的决定。伊拉克国会早前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伊朗为日前被美军空袭杀死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丧礼，据报几十万人到街上送别。继任的指挥官卡尼说会驱逐美国在区内的势力。外长扎里夫就说美国在西亚的存在已经开始走向终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25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2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6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系报5.48，系跌0.12；腾讯控股386蚊，系升8.6。美团点评109.8，升2毫；阿里巴巴213.6，升2.6；友邦保险84.75，升4.5；小米集团11.2，升2.2；中国平安94.3，升4.5；盈富基金28.65，升2毫；中国人寿22.35，系升4.5；吉利汽车15.68，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236，瑞士法郎8.023，澳元5.387，加元5.998，新西兰元5.184，欧元8.698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9点，升314点。港金现价报14,5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79美元，卖出1,55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嘅1、2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噶，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咧1、2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噶。咁较早前啦，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慢车排到去。去科学园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去翻大老山公路咧就慢车，龙尾去到科学园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交通意外咧喺中线嘅头先，咁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啦，车龙咧排到去伟乐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仲有野佬添， 我就 跟住你加埋佢哋一齐啦。 重口味啊嘛，我重啊嘛。 重口味。喂，你有冇即系讲开野味咧？你记唔记得咧？因为头先譬如特首嗰啲都好紧张，出嚟同大家讲嗰啲病啊，要点样严阵以待啊嘛。咁但系咧，嗰阵时已经有好快有一批咧，即系嗰啲高登仔啊，唔知高登仔定连登仔啊，总之嗰登啦吓。佢话佢直击内地市场咧，就去影到佢哋嗰啲野味市场嗰啲相啊嘛。 系 好坚抽噶，即系 系咪同一个嗰个海鲜档？嗰、那個街市啊，定係其他嘅地方去賣野味？ 佢去廣東其他地方， okay, 因為佢話：喂喂，其實上面係咪仲係好興食呢啲咧？咁樣，因為佢點解嗰度要掛海鮮都要賣海味咧？係咪先？就因為太中意食啊嘛， 係 啦，唔係海鮮加野味，咪海味咯啫。跟住佢咪其中有一張相咧，你有冇印象？嗰啲野味相咧， 係 佢就聲稱咧嗰個老闆話係兔肉嚟嘅，咁但係咧佢話咧，即係喺嗰個角度啊，同埋嗰啲燈光照射底下咧，震驚咗好多網民，個個都話呢張唔係兔仔啊嘛，呢張橫睇掂睇都好似係。系咯， 老 鼠咯，系 咪啊？ 好似唔系老鼠，有啲话似，即系讲到几恐怖，哇哇，好似两脚羊啊！ 咩叫两脚羊啊？ 系咪唔知咧？ 唔知 啊， 系啊，古时候记载 系 肚饿嘅时候冇嘢食， 哦， 啲人就会自相残杀。 吓、啊，唔系嘛？ 所以唔使 讲 啦，系啦，传说中嗰啲就叫两脚羊啦。咁样，哇，嗰张相啊，一系咁 share， 跟住望住，哇，真系好核突。不过我又唔信会咁明目张胆嘅，只不过。究竟搞咩咧？上面野味市场真系好惊啊！ 佢哋应该都会捉好多咩？佢哋总之系识爬啊，识 背脊向天啊， 背脊向天啊，都会爱嚟食嘅。但系佢哋都隐藏咗嘅，应该有啲暗号先至会揾到噶。 啊，冇！我见啲报道话啲 暗号就系、是、 有冇嘢食 啊？你食咗未啊？ 你又食 边度好食啊？ 系啊，呢个暗号啊！我见佢哋嗰啲放蛇咧，嗰啲对话咧好直接嘅啫。譬如话我有冇兔仔啊？咁样佢话。你要一隻我唔俾你， 但 系 佢哋系合法噶嘛？系咪？我想问下食野味。 佢应该合法嘅，佢 咁咪系咯，所以 唔 使暗号噶。 唔系啊， 如果对佢哋嚟讲系合法嘅话， 但佢有啲可能都系保护类动物嚟噶嘛。 哦，即系嗰啲咩穿山甲啊嗰 啲 啊， 嗰 啲 其实 都 系唔得噶嘛。 系啊， 哇！你咁喺上面真系震撼啊，真系。我哋呢啲受唔到噶，我哋呢啲嗰阵时都话咧，我哋拍风骚私房菜咧，做整嘢食嗰啲节目咧，我哋话行街市咧，哇！见到个汤鱼都要拧转面噶。 你有 几佛心啊？个人真系， 我又真系冇， 我 又真系 有 嘅， 我有啊。 咁你唔好食鱼啊！ 不过我唔可以睇佢汤啊嘛，食 OK 啦。 不过我曾经试过， 咁未得把口咯。 一度咧行过猪肉铺咧，唔知点解个心戚戚然嘅，有一轮， 因为同自己有啲似。 我谂， 即系你觉得好似自己有味挂咗上去啦。 唔知我一听到佢咧，插插咁样劈落去嚿猪肉度咧，我突然间觉得咧个心有啲戚戚然咯。嗰一年，不过嗰年之后，我又继续食咯。 系啊，嗱，琴日咧，我谂有一个。case 咧，大家都惊惊地咧。 不过 case 好复杂，我见到就真系。 即系总之呢个妈妈就喺呢个武汉回来，咁但系佢就话咧，即系因为佢有发烧症状啦，咁啲人就话你要隔离。点知佢咧一母爱太伟大啦， 系 佢话俾你听，我要翻屋企照顾女啊，咁样。 哇！ 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喺自己签咗张同意，话我自己负责。 自走系咪？ 系啦，就自走。咁但系啲人话：喂，唔好啊，你留个地址咯，好啊。有咩冤有头债有主，搵翻你啊！ 咁样写住， 唔系佢就写咗间酒店名嘅，系啦。咁因为佢话佢系嚟旅居啊， 沙田嘅一间酒店， 系啦。咁点知后来即系相关部门登门拜访嘅时候，呢个酒店冇报呢个住客喺度， 冇啊，系啊，都睇到。 而家啲扑朔迷离就 系 呢个人唔见咗啦，咁啊未搵到啦。咁而家大家好得意有个提议，佢哋都话睇怕咧，应该下次卫生署要提供。托儿服务，佢真系咁讲，佢话咁咪冇藉口咯，系咪先？有个托儿服务噶，我帮你凑埋啊，你唔好走啊，佢系咪？ 但系佢都唔会独留个即系孩子喺屋企噶嘛，咁即系应该都有人照顾紧佢噶啦。 都可能要噶，不过而家啲系惊紧咧，就系话喂，咁系咪全部人即系都要自我隔离一下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喺嗰处翻嚟啊， 有人咁讲咯，但起码有一样嘢咧，就系呢个食物及卫生局咧，就系喺琴晚啊，就发咗个新闻稿噶，就话咧会全速修订诶有关于一个叫做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嘅工作嘅，就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读多次好 好 啊， 好啊，我听到好， 唔系我都唔知点样设嗰个病名咁长， 因为好新啊嘛，大家都唔知系咩嚟噶嘛， 系啦，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个姓咧。 有啊， 頭先 傳染性咯， 啊好冇大聲啊， 佢個性質 納入咗成為一個法定咧需要情報嘅傳染病，預計咧會喺今個星期裏面咧就會登報噶啦，因為咁樣做咗之後咧就話會將武漢肺炎跟住就變咗四個字啦，納入呢個法例監管嘅傳染病嗰度，因為根據住個條例咧，有關嘅疾病咧就會列入呢個法定嘅需要情報嘅傳染病之後，當局係有權啊要求一啲懷疑患病嘅朋友咧要留院隔離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啦，又或者琴日有咩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嗰個女學生嗰個又係啊去完一間醫院，跟住又話就自己又周圍走咁樣，咁所以咧去到呢啲嘅情況嘅話咧，就有關嘅醫院咧就可以有一個權。要求嗰个患病者或者疑似可能有呢啲嘅传染病嘅朋友咧，就要留喺医院度隔离咯。 而家佢话最惨呢样嘢咧，就系嗌呢个病嘅时候咧， 好长啊，个名 好长啊，真系系啦。但系你话佢系咪武汉肺炎咧？你又唔知嘅，因为 又唔可以咁叫佢。 因为你而家只系嗰度出现咗有肺炎咧，又代唔代表你喺嗰度咧？跟住如果你话要再收窄咧，我觉得应该系咪将佢变成系？华南海美城啊，唔系系海鲜城，即系华南海鲜城肺炎， 好似报天气啊嗰啲咩汕头以南、咩以北咁样几多度嗰啲肺炎咯， 即系咪应该都要同个海鲜，即系我哋不如以前叫 SARS， 而家佢都系叫 seafood SARS，seafood 事系啦。即係你起碼要有翻個名正言順嘅名，係同嗰度有關嘅咁樣。 不過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有去過當地啊，又或者你覺得有啲症狀咧，我覺得自發性好重要。 係， 即係其實而家冇人逼你話你要立即自我隔離啊，或者去檢查。即係如果你自發咧，自己戴定個口罩咧，保護咗自己，亦都減低繼續傳播。 但我又聽到咧，另外一格咧，大家會好擔心嘅就係話咧，其實可能香港嘅朋友咧有多啲呢一個嘅意識啊，因為你見到我哋報章都好多啦，頭先我哋。特首啊，即系星期二佢又会同记者倾几句咁样噶嘛，都讲咗好多嘅资料话，喂，我哋非常非常正视，大家咧就唔使太担心咁样啊嘛。但系同时间咧就会话咧，国内啊究竟个情况有几大，同埋喺国内咧，佢哋而家啲人咧，啲人啊唔系最中意嘅旅游地点系香港啊嘛，即系之前话沙士都由内地就传到嚟香港，就因为有啲嘅病患者啊就系由内地嚟到香港，跟住就传染开去啊嘛。但系而家话佢哋个重点旅行地点咧系日本。同埋泰國，咁所以咧就會有另外都有人會有擔心，係咪其實嗰邊都需要做多啲嘅宣傳啊、口罩啊各樣嘢，會唔會嗰邊掉翻轉個頭翻過嚟咧？咁樣 即係你諗下，香港人時中意去避難噶嘛，即係可能話喂，如果發覺呢度唔對路咧，不如就試下去啲地方暫避一陣，咁而家慘啦。咁暫避都冇喎， 我覺得台灣如果咪可以暫避咯，佢哋唔 friend 啊嘛，內地人好少去台灣啊嘛。 喂啊，你唔好咁大聲講啦，我哋準備要去啊。 係咯，因為我聽到你話唔 friend 嘅，佢話 內地 嘅 啫嘛， 點算啊？ 咁佢哋真係禁咗嗰啲自由行啊嘛，咁小型過咗去嘅話咧，咁可能台灣大家要去旅行會安全啲啊。 我惊讲完之后，呢个世外桃源都冇埋，真系系哟。总之而家咧，真系呢个病个名又长啦，手尾又长啦，系啊，可能咧你要医疗个期都长啦，咁都希望咧你都要负翻少少责任。喂，唔好咁快走咗去啊！各位妈妈，你听唔听到我哋呼吁你啊？你不如你话俾我哋听，你系咪已经冇事啦？ 张柏芝啊，不一样的我啊，嗱，东东你系拍电视噶， 系， 但我估有啲电视节目你都系冇拍过嘅， 例如咧， 例如我哋屋企嗰个闭路电视嘅节目，系啦，你系唔会拍到我哋嘅闭路电视节目 噶，真系好好、啊、喎，我每日翻工你大家都 冇得喺嗰度出镜啊， 你冇得出镜啦， 但嗰度出镜咧冇嗰啲钱出粮俾你 计数嘅， 所以计唔到 show， 你唔做好过做， 做咩你会中意睇闭路电视噶？ 系会噶，有啲人要试。 自己我又未到嗜好嘅咁样，我自己有少少好似变态咁样。但系嗰阵时咧，你会几中意咧？即系喺度等紧 lift 嘅时候啊，望一望上头壳顶嗰啲位咧，啊有个闭路电视睇紧嗰四部 lift 入边啊，即系一个荧光幕就有四格嗰啲咁样啊嘛，即系四格啊吓。 好似自己有福眼咁样，睇好多嘢 啊，去到啊有人出 lift 啊吓， 啊 有人入 lift 啊，佢哋企呢个位嘅，即系自己会有 脚 嘅嗰个，有个咁样嘅。 唔系，我好中意咧，等一啲屋企人翻嚟屋企食饭咧，即系成日都话，差唔多到噶啦，就揿个闭路电视台咧，咁跟住就嗱， 你屋企嗰度仲有闭路电视台噶？ 有噶，有闭路电视台噶， 嗰度冇噶， 点解会冇噶？ 我嗰啲舊樓一啲啊，同埋唔係好多住户， 係 係啊。 嗱，但係而家唔係講緊咧話你嗰個保安嘅閉路電視台喎， 係 咁，因為我都話好多屋企咧，譬如你有寵物啊，或者有小朋友咧，你會裝嗰啲 IP cam 嗰啲噶嘛， 係 咁嗱，正常啊，正常。咁應該就我哋唔會跨台演出㗎， 跨台即係冇睇部手機未睇自己屋企嗰個直播啊， 即係我哋應該嚴謹個大台同埋其他台嘅守則㗎嘛，冇理由我會見到東東出鏡喺我個電視台㗎，係咁啊，早亦都唔應該亮相喺夏田間屋企度， 係啊，我收好貴㗎，係 啦， 同埋我都 如果咁樣見到會驚㗎嘛，真係， 除非我出現咗喺阿田屋企咯，如果唔係點會喺阿田屋企度嗰個閉路電視度見到我啫，係咪？ 咁但係佢話咧，早兩日咧真係有人試過咧。有呢一個打破咗演藝界嘅行業規矩， 係 有人 跨台啊， 跨台演出， 踏出第一步 咯、啊。有人喺自己屋企度打開個閉路電視望啊，諗住望自己台啲藝員啦，點知咦唔係喎，唔對咯，望到隔離台搞台慶嘅咁樣，係啦，喂，仲要係咧分分鐘唔係講緊本地電視台喎， 係 佢係跨到去咧海外台都有喎。 我都睇到呢一個嘅報道啊，即係總之咧平時你即係撳翻個掣，諗住睇屋企究竟發生嘅咩事，個小朋友發生咩事啦，跟住你發現咧嗰個畫面根本就唔系自己屋企咯，系咪？ 系啊，嗱，佢咧仲要呢件事咧，本身系由咧外国嘅用户咧，系即系发现到嘅。咁咧就其中一个牌子咧，就我哋祖国嘅粒米好细嗰个牌子 啊，系咪？ 系啊，系啦，好细粒米啦。咁咧佢就有嗰啲智能摄影机啦。嗱，佢又多咗个步骤嘅，呢个我都未试过，所以我其实咧，佢要将佢连接去到咧有一个叫做 Google Nest Hub 嗰度啊。 因为我有用过呢一个牌子嘅呢类型嘅 cam 嘅屋企嘅 cam 嘅。 佢点解要连接上去呢一个 Google Nest Hub 嗰度咧，即系佢就系一个等于好似系嗰啲模拟器啊，即系网络连接咁样嘅噃。 我唔知道， 系、哦， 因为我唔知道做咗啲咩手续。总之咧就系摆咗一部喺屋企，我有阵时要睇下摩尼公主做紧乜嘢啊咁样，跟住咧就可以搭咗上我手机度啦。我一揿掣就可以即时睇 live 嘅，同时间仲可以同佢倾偈嘅。 系啦系啦， 有呢一个嘅功能。 有啊， 有冇去到个咩？去到个云端啊，定系咩嗰啲？我就唔知啦，真系，因为我用佢都系几年前啦。 系啦，佢就话咧用咗呢、這个，咁意外咧佢望到嘅话，唔对路嘅，点解嗰间屋嘅唔系自己间屋嚟嘅？跟住望住张床嗰个唔系自己老婆嚟嘅， 喺房添啊，仲 见到啊？系啊，因为原来佢就咧所谓乱入咗咧其他用户嘅闭路电视嘅画面，咁跟住咧佢再试下啦，佢发现咧原来即系佢上咗呢一个盒嗰度咧，佢就真系可以见到其他人嘅屋里边嘅情况，哇！有啲直情好似有啲老人家疗养院啊，咁样嗰啲样 咧，即系佢仲有得拣台添啊！即系呢个睡房系冇咩睇啊？睇下啲老人院啦，睇下啲阿公阿婆做乜嘢咁样。 系啊，佢就 话即系色情网站嗰啲都系咁 live 嗰啲。 其实呢个真系好得人嘅， 好 恐 怖 啊！ 系啊，佢就话佢连接呢一个咧，原来都系话有网络储存功能同埋啲图像识别，就话可能有啲咩优先处理。结果咧，佢就话真系会咁样博到其他咯。咁佢而家即时咧就暂时考虑停用下架先，佢话佢 check 唔到咧，嗰、那个 佢公司有回应到嘅，好似佢真系已经系下架咗嘅，即刻有做一啲嘅跟进嘅。 系啦，佢就话马上补救先嘅，咁同埋咧，因为佢而家就问啦，咁其他人咧会唔会都要补一保险？你唔好影住自己咁多先。 好在我屋企嗰部我冇再用咋，我平时喺屋企都真系星期日姐姐唔喺度都几赤裸同几缤纷噶嘛。 冇错，特别系摩尼公主唔着衫， 系啦， 点算好咧？真系 点可以俾人睇蚀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在应对湖北武汉不明肺炎群组的个案，会以迅速应变、严阵以待以及公开透明的原则处理。政府争取今个星期内康宪，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修改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附表，纳入新型传染病为需呈报传染病。他强调政府高度关注事件，会全力提高戒备。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本港至今未发现和武汉相关的肺炎个案，由上个月31号至到昨日，一共收到21宗情报个案，7个人已经出院，其余人士情况稳定。他知道有市民关注来自武汉的高铁列车情况，因此由昨晚开始，两班经武汉的高铁列车每名乘客要经额外手提式测温器测量体温。林郑月娥又说，今日开始会加强防御信息的宣传工作。他又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网上的假消息，不要误信谣言和转载。政府表示会全速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质疑定义虽然很阔，但是亦都有机会遗漏病人。例如沙士的时候，有病人没有出现呼吸系统感染，但是有影响消化系统而辐射。郭家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条例权力很大，希望政府谨慎行事。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表示，医管局医疗人手一直不足，不理解医管局说有足够人手应对流感高峰期和肺炎个案的讲法。他又说，病房加开大量的病床，病床之间距离会不符合感染控制措施的要求。北韩领袖金正恩视察顺天磷肥工厂建筑工地，是今年视察工作的首站。金正恩说，建设顺天磷肥厂是今年党最重视的经济课题之一，有助振兴国家农业生产，需要尽快完工。在提到国际形势的时候，金正恩说，敌人越是兴风作浪，北韩的旗帜就越是迎风飘扬，政局再难，障碍再大，都要怀住坚定信念，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强责任感、积极性和奉献精神，亲手实现理想和抱负。顺天磷肥工厂自2017年开始兴建，韩联社报道，为缓解北韩国内粮食短缺问题，当地对平安南道农业设施，包括顺天磷肥厂，寄予厚望。金正恩新年伊始就视察工地，体验北韩发展农业自力更生、克服长期制裁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美国没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国会早前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美国军方其后据报向伊拉克官员发信，表示为尊重伊拉克的决定，联军将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个星期撤出伊拉克，并且是重新部署。埃斯帕强调，美军目前未有任何撤出伊拉克的决定，未知道信件内容是什么，正是尝试寻找来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就说，有关信件措辞欠佳，尚未签署，属于不应该发布的草稿，重申美军不会离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43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317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0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系升7.4，信义光能系报5.53，系跌咗7仙；美团点评109.7升2毫；阿里巴巴213.8升2.8；友邦保险85.5升1.2；小米集团11.2升2.2；中国平安94.3升4.5；盈富基金28.65系升1.5；中国人寿22.35升5毫；吉利汽车15.8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8.47，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3，加元1.29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68。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2点，升348点。港金现价报145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69美元，卖出155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慢车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返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敬业街，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嘅支路啊，落返去伟业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葵涌段红 A 去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苏联解体，古巴顿时失去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国内爆发严重资源短缺，古巴人纷纷逃离到美国，难民潮衍生的冲突令古美关系雪上加霜。到底奥巴马上场后怎样打破两国几十年的僵局？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新的政策，又会不会再将古巴孤立起来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下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哎，我打东啊。 哎呀，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山翻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喂，好啦，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翻东，东东何远东。风头火势， 今日坐我对面嘅曾志豪，佢突然间除低咗佢嘅颈巾，然之后俾我见到佢左右都有喺颈嗰度有两撇红色，我就知道，佢一定系好攰啦，呢排挨咗好多晚夜，所以琴日就去咗将啲火刮咗出嚟，令到佢一身舒服咗。曾志豪刮完之后，系咪真系一身松啊？ 哼，简直系有啊！将啲火啊刮晒出嚟啊，嗰种嘅兴奋啊！不过喺刮嘅同时，我嘅自尊亦都受到严重嘅打击，因为嗰个师傅一路喺度刮，一路话：，哇，其实你嘅生活系点过嘅咧？你条颈好似废咗噶咯，间接喺度攻击我，废咗，废咗，废咗，真系好大打击噶！你试过未啊？ 我冇试过。 首先咧，一开工咧就收到，咦，有啲朋友咧喺个 WhatsApp 度话我哋出发飞啦，咁我喺度谂紧啊，做咩咁快飞去边度咧？哦，原来系飞去台湾，系啊，都话咯，而家有好多人咧都飞咗去台湾睇呢一个即系总统大选咧，所以今日咧我又忍唔住又要第二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呢一个咧台海嗰边咧究竟有啲咩最新嘅民宣攻势，都系嗰句。真系吃不到的葡萄是甜的，系啊，我永远都系咧抱持呢个立场嘅。我最新收到呢一个嘅文宣攻势咧，我想话，就算你系香港人咧，你睇到咧都会好有共鸣嘅。即系嗱，琴日嗰个咧就系用咗男儿当入樽啦，今次嗰个咧佢用咗咩咧？佢用咗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嘅猫作为一个主题嘅。我头先都有问我啲拍档咧，我话喂攞猫嚟做呢一个选举嘅宣传咧。究竟可以有啲咩巧玩到出嚟呢？嗱，其实而家你都不妨咧用呢几秒时间咧，可以谂一谂噶。喺我卖紧瓜子嘅时候咧，如果要你做一个文宣，要你做一个选举，你怀疑我哋之前有区议会，我哋嚟紧有九月立法会选举，咁你话啦，猫点样可以爱嚟做选举里边嘅宣传嘅主角咧？嗱，俾你谂下咯，究竟系攞啲猫出嚟啊，即系拉票啊，定系做咩咧？好，三二一，好，讲完，我而家开始咯。唔系话啲猫咧陪啲候选人出嚟见面，唔系啲猫咧就同你话拉票，亦都唔系好老土咁样咧，就啲猫咧举住个牌话你哋一定要投票啊咁样。而佢系今次将个主角咧变咗系猫，猫都要出嚟投票。佢劈头第一句咧一出嚟已经话各位猫星人，你今年几多岁啊？跟住影住啲猫咧就话我今年四岁，咁跟住隔篱就写住人类真实年龄24啊，嗰阵时咪有啲猫狗嗰啲年龄换算嘅，佢就咁样话你呢只猫几多岁啊？我今年8岁，人类真实年龄系唔知46岁啊定几多岁？跟住好快咧佢就话你哋全部都符合呢一个星球嘅投票年龄啦，咁你记住咯，1月11号咧你要去投票啦。咁你知啦，咁呢条桥咧就开始展开咗佢嘅序幕，咁啊影咗好多唔同嘅猫啦，咁咧仲会借助同啲猫嘅解释咧，就话嗱，我哋呢个地方叫台湾，我哋系点样选嘅咩总统，我哋要做啲乜嘢，你要有啲咩资格先得噶，咁啊仲会模拟埋咧，就系教你点投票啊，佢会教你就话嗱，你记得入到票站度咧要抌印，咁跟住佢就影住咧只猫咧就攞住佢嗰只肉球咧就想吸落个印度，唔系吸手印噶，系要抌印仔啊，咁样诸如此类，就将呢啲嘢咧就摆咗落嚟。咁呢个效果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头先我都话啦，那个共鸣感几大啊！你话香港，你话台湾同我哋隔咗几个钟飞机咧，唔关我哋事，但唔系，你谂下，你用猫呢一个即系主角咧，其实系咪就连香港嘅即系观众，就算头先你听我描述啦，我谂你都已经明白究竟个游戏玩咩咧，同埋。好有共鸣感嘅，因为佢好似话俾你听咧，即系猫奴嗰啲奴才，你又要去投票；猫星人自己都要投票。佢话呢个星球，既然我哋喺度生活嘅，我哋就要咧，即系有份要贡献，要去支持先得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会用咗呢一个方法出嚟。嗱，最紧要系咩咧？有啲人就话啦，咁佢呢一个猫嘅广告咧，其实有冇隐含咧？佢系撑边边噶？嗱，表面上佢系冇嘅。表面上佢系冇嘅，实际上咧，喂，实际上蔡英文同猫嗰个关系就大家几乎画个等号啦，系咪？咁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话系， 佢用咗猫嚟做主角咧，算唔算都系为咗佢嚟吹票咧？咁样无独有偶、哦，佢话原来喺之前咧，佢哋嗰个即系总统候选嘅辩论会里边咧，有外国传媒咧就介绍佢哋嘅时候咧，譬如介绍韩国瑜就话啊佢嘅成长啦，就话点样系喺大陆过去台湾啦，宋楚瑜咧就话佢五度参选啦。介绍蔡英文嘅时候讲咩啊？佢就话咧佢系一个动物嘅爱好者，嗯。就是这样了，咁所以你话呢一个猫嘅广告究竟会唔会隐含住咩意思呢？我淨係知道台湾佢哋玩呢啲文宣呢，可能真係有咗几年几届嘅呢一啲大型选举经验呢，真係玩得出神入化。我哋希望香港，你唔好话几时有得选下头啊，淨係可以 upgrade 下我哋文宣上面嗰啲攻势呢，即係唔使下下都係话呢，哎呀记得啊，记得要止暴制乱啊，喂可唔可以有时都可以轻松下呢？猫呢个的确系一个几有趣嘅选择。诶，猫星人，你今年几多岁？有投票未啊？风头火势，哎呀，我同阿祖屋企都冇喵星人，我哋都系得狗狗啫。可唔可以拍翻一条狗狗嘅投票片呢？情商阿 Molly 出镜都可以噶。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这个很简单，其实我呢由头到尾呢那个愿望呢都可以拱阿摩尼出去拍下广告啊，赚下他自己那些零用钱啊，咁我呢作为他老豆的话呢又有可以满足到自己虚荣的感觉，找他啊，找他好过找我，我会很开心的。不过今日风头火势啊，主要讲嘅题目咧就真系唔系太开心啦，因为咧琴日咧就有一啲嘅传媒嘅报道啦，就话喺香港咧有超过40年历史啊，可以话系一个旅游地标，亦都近乎去到独一无二噶啦，就系香港仔嗰个嘅海鲜房咧，咁大家都知啦，嗰度有一个大船，大船上面有得饮茶咁样噶嘛，大家要坐驳艇啊先至可以去到噶嘛，就话咧上个星期咧突然之间就解雇咗啊超过一半嘅员工啊。有一啲咧年资较深嘅师傅咧，亦都被开刀啊！咁后屘咧就有唔同嘅记者朋友啦，访问到佢哋公司啦，佢哋都承认啊，冇错，佢哋嚟紧咧即系做咗一个裁员啦，喺佢哋嘅餐牌咧同埋营业时间上面咧，都做咗一个几大嘅改变嘅，因为都会话啦，其实咧经营真系唔系几容易啊，并且希望用一个新嘅营运模式啦，可以到帮助到佢哋啊喺呢个咁严峻嘅餐饮行业里面咧，继续为客人提供好的服务，亦都希望可以保持住啊，即系呢个有香港地标咁有传统特色嘅海上餐厅嘅独特体验咁样话。可以讲少少，其实佢哋做咗啲乜嘢嘅调动嘅？据说就系咁样啦，由130几名嘅员工咧裁减到得翻60几名，即系差唔多有一半啊。另外咧，原本就一个礼拜做7日嘅，就改咗做一个礼拜做6日，逢礼拜一咧就会休息。之前嗰个营业时间咧就系朝头早到夜晚黑啊，11到11差唔多一对钟咁样嘅，而家咧就净系做晏昼同埋晚餐嘅时间咁样噶啦吓。亦都有一啲嘅街坊咧就话啦，以前佢哋有两个接驳点噶，一个咧就香港仔，一个咧就喺深湾度上一啲嘅驳艇，跟住咧就去到佢哋餐厅度嘅。咁啊，而家都改变咗啦，因为香港仔码头嗰边咧就话呢几日咧已经好似系大门深锁，就可能系节省一个嘅营运成本啦，所以嗰边就冇啦。要搭驳艇嘅话咧，深湾嗰边先至有咁样。其实睇到呢度，虽然咧佢哋系一个即系商业嘅机构啦，但系都会你会见到嘅海上餐厅，你谂翻起仲要佢嘅装修啦，咁有我哋中国啊香港嘅特色咧，其实都可以话系独一无二嘅。你谂下系边间酒楼啊？而家仲有咁大个地方可以俾你着下嗰啲皇帝衫啊，你亦都可以扮下宫女去拍照啊，跟住亦都会见到喺墙上面有好大幅好大幅啊，即系好有中国特色嘅壁画啦。仲要搭驳艇去嘅，一落驳艇咧，哇，两条大柱都有个好大只龙响度嘅。可能呢一个咧，大家都会记得翻，不过可能亦都会谂下啦，究竟你上一次去又会系几时咧？亦都可能会谂下。其实香港真的有几多不同的这些地标都可以说他们是旅游点来的，不过就好像一间接一间他们的营运都做得不是太好。我自己这样想的，不可以将所有责任就摆在过去半年香港那个比较混乱的状况，我相信一定有影响的。但其实阿祖呢是耐不时就会去这里饮茶的，其实又都会见到呢在过去的一两年都会见到他们的顾客真的少了的。不过唔紧要，我哋凡事我哋香港人啊嘛，系咪先？即系同类型嘅呢一啲有香港特色嘅地标。 标嘅商铺其实都好多嘅。有阵时有危真系有机嘅，喺呢一个咧叫做唔系最容易嘅时代啊。如果本身咁有特色，其实系咪可以趁住有危嘅时间，更加点样谂下佢哋独特嘅特色，咁独特嘅实力啊，可以 keep 住同时代一齐进步嘅话？其实嗰样嘢可能可以帮到佢咧，继续喺业界里面咧，成为佢哋独一无二嘅一个代表人物嚟嘅。因为佢哋本身嘅条件好啊嘛，有唔同嘅街坊咧都会话啦，有一啲旧式咗嘅铺头啦，啊点解会少咗人嘅？可能系佢哋嘅服务质素下降咗，可能系真系冇与时并进啊，都仲系得嗰啲硬件咯。咁佢哋平时去饮茶都要睇下个软件噶嘛，个价钱系点，服务系点，食物嘅质素系点？我估当个危机嚟。到咁大嘅时候咧，可能咧就更加可以俾多一啲空间啊！所有嘅做生意嘅朋友啊，可以谂一谂，有咁好嘅质素、咁独特嘅香港地标，希望你哋好好咁样去营运，我哋香港人亦都支持下佢哋啊！如果唔系少系一间、少系一间嘅话，我哋呢啲独特嘅地标就真系一间都冇噶啦。风头火势，我知道我呢位嘅拍档，佢听日会好开心，因为佢同我讲嘅，之前半年咧一剧接一剧咁样喺度不停拍摄啦，完晒啲剧嘅话咧就即刻翻嚟风骚咧就帮手做呢个嘉宾主持咯。听日系去期待已久，唔知几耐之前系全日唔使开工，可以瞓到几点就几点噶。恭喜你啊，何远东 ！I'm ready。我好好好迎接我嘅自然醒，自然醒对于我嚟讲真系好重要噶。 我要攞你个电话 call 你起身，我 唔会啊。 All day breakfast， 我夜晚间模式啊。呢轮咧，大家每一日咧一起身啊，又或者一得闲咧碌手机咧，都会咧见到啊嗰啲肺炎消息啦。咁啊，不停咧就会有啲新嘅新闻啊，又弹出嚟啊。其实咧，大家内心咧都会即系人心惶惶啦，因为唔知道即系而家系点样噶嘛。咁啊，少不免咧，防护嘅装备咧，大家都可能会买多咗，咁用多咗嘅。咁咧，再下一步咧，通常咧，大家都会谂下啊，我哋系咪需要一啲咩保健产品呢？我哋要咧提高我哋嘅抵抗力、免疫力咁样嘅。咁啊，我相信咧，大家唔多唔少咧，依排都会碌到好多广告又好，乜嘢都好。咁啊，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喺度选择紧啊，究竟我需要选择用呢啲嘢啊，定唔需要？不过咧，我头先咧就睇到一个好好嘅资讯，咁啊我自己都未试嘅，不过我都会介绍俾大家知。咁咧呢个资讯咧就系嚟自日本嘅一个电视节目嘅嗰啲健康节目咧，成日咧佢哋都会咧帮我哋揾一啲咧好得意嘅食材又好，哇原来咧嗰种食材咧系可以咧对付抗到一啲某一啲嘢嘅，佢哋每一次咧都会俾到一啲新知识我哋，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嘅。咁咧佢就话喂呢一种食品咧，咁咧就系可以对抗到咧呢啲喺流感高峰期咧嘅大家可以增加到你哋嘅抵抗力。咁佢就话咧嗰种食品咧你连续食十日啊，咦？在体内咧，嗰啲活跃免疫细胞啊，试过受访者入边咧，最多咧系多超过20倍。咁究竟呢一样系咩咧？大家估都估唔到。你哋唔好谂佢系一样好贵好贵嘅嘢，其实咧真系喺街市啊，大家平时好容易就见到嘅莲藕啊。哇！原来呢一嚿莲藕咧，系可以咧增加我哋嘅抵抗力嘅。咁咧，佢个节目入边咧就讲到啦，话其实咧莲藕入边啊，原来咧含有咧一只叫 LPS 嗱，英文名咧大家可以上网查下嘅。佢就话脂多糖，脂肪个脂，好多个多，糖分个糖。咦？咁大家可能咧就唔知道咧，哇！呢个脂多糖系咩嚟噶 ？LPS 咁我哋知道佢有用，咁就 OK 噶啦。咁咧，佢就话其实咧，呢只脂多糖咧就系可以咧帮助咧我哋增加到咧活跃免疫细胞啦，咁样。咁啊，仲有啲咩食物咧都系其实有呢一个 LPS 咧？咁其实咧，红萝卜又有啊，芋头都有嘅。不过佢哋测试入边咧就系话莲藕啊，系个脂多糖咧系最高嘅。 咁佢有咩用呢？佢咧就係、是、有呢個鈣黏蛋白嘅成分，有效咧就阻止嗰啲病毒啊同埋花粉咧，咁由呢個呼吸道咧黐咗入去我哋嘅身體，咁就入侵咗我哋身體嘅。啊，咁講到呢度咧，其實真係好好、啊、喎，喂，蓮藕咧又平啦，同埋成嚿都食得噶嘛，咁好抵食噶嘛。咁咧佢仲有個温馨提示、啊，佢就話：喂，千祈咧唔好浪費啊！蓮藕咧係要連埋個皮嚟食咧，咁咧嗰個效果咧係更加好嘅。咁啊，佢話其實每日咧唔需要食好多嘅喎，其實咧食100克咧咁就已經得㗎啦。咁啊，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每日100克咧，即係每個人咧，咁其實即係依樣嘢咧咁平咧，其實真係好抵㗎。爹哋媽咪咧即係。其实咧，家庭主妇咧都可以负担得到嘅，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到嘅。仲有一个好好嘅，除咗可以增强抵抗力之外咧，佢仲话莲藕咧系可以改善口疮，即系如果咧你口角啊成日都会生咗疮啊，咁佢咧都受访者都话咧，咦，我食咗莲藕十日之后，口疮咧就咦又好翻，咁咧佢就话嗯，大家咧呢个都可以试下，肠道方面咧亦都改善咗，哇！呢、这个莲藕越讲越多，好似真系讲到佢好犀利咁样。嗱，大家不妨一齐全家人一齐搜寻下有啲咩食谱系关呢个莲藕事嘅。咁不妨食十日咯。咁大家试下啊嘛。咁价廉物美嘅嘢可以令到大家一家人嘅抵抗力都增加咗。咁何乐而不为呢？ 倔强的人，你靠脾气又容易相信别人，我们怎能在一起？只有问一问舍得。我对自己说我爱你，就算穿门，你也对我说你爱我，不能再等。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比谁都认真。如果这样幸福的日子需要冒险，这样伤心的爱情充满危险，就让我们天天说道歉。我爱你就要爱到了得罪世界，拥有了你就等于放弃一切，就让我们天天说谢谢，不必说感谢。又是个倔强的人，你好脾气又容易相信别人，我们怎能在一起？只有问一问舍得。我对自己说我爱你，就算传闻，你也对我说你爱我，不能再等。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比谁都认真。如果爱你就要爱到了得罪世界，拥有了你就等于放弃一切，就让我们天天说谢谢，说感谢。我也知道陪你看看月亮，我又不能带你飞上天堂，我也只能改变我的信仰，我又不能影响命运时常，我也知道失恋我多坚强，我又不能回报你的善良，我也能成全你的梦想，谁又真能答应地久天长？承诺太美难免交火，保持清醒等待迷惑，能够洒脱因为忘我， 是谁说再见？ 宁愿爱错不要错过，因为自由所以寂寞，只有如果没有结果， 是谁说再见？ 武力和发出威胁，对任何一方都无益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美国没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国会早前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美国军方其后据报向伊拉克官员发信，表示为尊重伊拉克的决定，联军将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个星期撤出伊拉克，并且是重新部署。埃斯帕强调，美军目前未有任何撤出伊拉克的决定，未知道信件内容是什么，正是尝试寻找来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韦尔利就说，有关信件措辞欠佳，尚未签署，属于不应该发布的草稿，重申美军不会离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89点，升164点，总成交金额3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2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升7.6；信义光能系报5.51，系跌咗9仙；美团点评109.4，跌1毫；阿里巴巴212.8，升1.8；友邦保险85.45，升1.15；小米集团11.14，系升1.6；盈富基金28.6，升1.5；中国平安94蚊，升1.5；建设银行6.63，跌2仙。中国人寿22.3，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235，瑞士法郎8.02，澳元5.388，加元5.994，新西兰元5.187，欧元8.6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2点，升348点。港金现价报14,5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61美元，卖出1,5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炮台山港铁站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炮台山道下行啊，去翻英皇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金文泰中学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啦，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环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佢究竟到未啊？我等咗佢好耐啦。 其实佢一早到咗啦。今年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由即日起至到1月19号。 太好啦！ 我哋今年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大家可以上到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新晋作家奖，过去三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刹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咪住先，咪住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啊，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 哇，气温系24度， 而今日系1月7号， 1月7号24号，相对湿度80%， 系 正啊，春天来了， 真系一定系噶啦，我觉得 夸张啲话夏天来了都得， 我都可以咁讲啊，仲话咧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比较大嘅，朝头早咧就稍为凉，但我觉得佢嗰个话稍为凉咧，即系都吓。都 是你估会唔会系我哋史上第一次嗰个暖风机几乎冇得出炉嘅一个冬天？ 我出咗一日咯， 一日咯，系咯，就系嗰嗰水寒冷警告，唔知几多次定唔知有冇寒冷警告过？好似 我都唔记得啦。 即系得翻10多度嘅时候咯，记得跌过一次嘅，系啊，短短几日咁样。 我啲新界嘅朋友咧，朝头早起身咧，都的确暖风机我都仲有开。 O K， 而家仲有。 有啊，而家唔系啊，我嗰边咧， 肥尸大仔， 你都本身系暖风机嚟噶咯， 系咁都沾寒沾冻噶嘛， 我都最怕冻噶啦，已经有人冻过我而家， 系咯系咯，佢即系已经长期系即系最冻最怕冻嗰个，可能系咪你会瞓得少啊？工作忙 都系唔系我费事摄亲啫，我想长期保持住一个有20多度嘅， 我以为你想保持一个有20多岁嘅心境添，真系 保持啦吓咁样啊，系啦，咁啊即系天气嘅情况都真系不似预期啊。但呢一單新聞咧，亦都可能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遇到一啲難關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會想揾人幫手噶嘛。但係有啲情況咧，可能朋友都幫唔到，或者有啲人咧啊，自己一個人，朋友唔多嘅。但系佢又喺一个恋爱上面啊，有一啲嘅挫折咁样，就尝试喺内地咧就有人咧就去帮衬一啲新嘅服务啦。 嗱 呢一啲嘅服务咧，我就觉得个名咧已经值得够讲。呢个服务叫做破镜重圆服务。 破镜重圆要箍煲， 系啱佢嘅。 点解我要我冇事？我破窗啫嘛， 破窗啫。 我大家利是真系。 系啊，嗱呢个叫做破镜重圆服务啦。但系好明显第一样嘢咧。疑似是骗局嚟嘅，所以大家咧，就算如果你嗰个而家个心情几低落啊，啱啱啊，即系过咗呢个圣诞同埋新年咧，就订咗煲嘅话咧，都未必真系需要去谂会唔会呢个破镜重圆服务可以帮得到你啦咁样。 唔系，就快过农历年咧，呢啲服务咧就会推出嚟噶啦，因为咧春节咧可能要扶老携幼咁啊，我男朋友啊，我女朋友啊咁样。 但系有啲唔同嘅，嗰啲我哋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即系有啲假嘅男朋友啊。兼職咁樣，係啦，出租嗰啲，今次佢就唔係講呢啲嘅，係一個叫做感情諮詢服務嘅手機應用程式。 哇！ 佢個名咧我就唔講啦，因為而家咧已經有人講咗咧話，其實佢幫唔到手㗎，係啦，騙徒嚟㗎，唔好呃佢啊，個錢都貴㗎，5800蚊就可以買入呢個破鏡重圓服務30日。 哇！即係30日之後咧，你個女朋友繼續係同你訂煲嘅咁樣。 係 啦， 係啦，首先 有效期30日啫喎，都係 有個。 個例子就係咁樣嘅，有一個九十後嘅女子就離咗婚，陰公啦，佢咧就好想咧挽回翻個前夫。 九十後已經離婚添啦，都年紀都差唔多， 冇得計嘅咁樣。係 啊，早啲結婚啫，即係 零零後要嚟都要嚟噶啦，咁樣都廿歲噶啦，其實零零後 都 係 九 十後 都 三十，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離咗婚，咁啊唉唔知點算，但係好想挽回個感情。見到網上面咧就有呢個咧賣緊呢個5800蚊嘅破鏡重圓服務咧，佢就買咗佢啦。咁買咗之後咧，因為佢見到咧，哇，裡面嗰啲嘅導師嗰啲鹹頭咧， 好犀利， 即係我睇到我都覺得勁啊！但其實一睇你就知會假噶咯，呢啲咁樣 係啲博士啊， 連續五屆蘭桂坊夜蒲大獎， 嗱內地嘅， 哦， 係啦，佢就係冇呢個，但係佢有一個咧，佢哋嘅老師嘅鹹頭有一個包括擁有啊嚇，一級。情感护理师， 哇，好温暖啊！我一听到就 情感护理师系点做嘅咧？ 情感护理师嗱，一级噶，仲要 我中意啲三级嘅， 系 系啊，即系 劲啲啊， 系啊。冇，你真係覺得三級勁啲？ 我唔要情感護理師，我要情慾護理師 啊！咁呢個你睇下，你同你老婆講可唔可以得到啦？咁樣 破鏡重圓， 聽日翻嚟噶啦，桂花田翻嚟。 係啦，嗰個係肥肉護理師啫喎。 嗱，另外咧，佢唔只有一個嘅，即係好似一個哇，嗰啲醫生連喺佢哋嗰啲診所，除咗一級情感護理師之外咧，仲有一個高級嗱，呢個就高級啦， 係 高級婚姻家庭師。 哦，係。即係其實係你哋大台啲 friend 嚟嘅喎， 咩啊？ 係男女關係解決師， 係啦係啦，佢即係類似有呢啲嘅頭銜啊， 大佬 好似好勁咁樣。 佢其實只係將所有你嘅願望加個師喺後面啫， 即係想要情感護理，佢就變成咗 情感護理師。 喂，但如果你睇到呢度，你都覺得有被追 女師 嘅感覺啊？ 喂，唔係喎，我而家個內心破碎緊啊嘛，我一見到呢啲字眼，我就即刻覺得好温暖啊！ 即係好似你入藥房咁樣咧，見到有咩病咧，咦，又對症到下藥喎。 系啊， 呢个又壮阳，呢个又补肾，呢个又强腰，全部都齐晒，佢就照单执药啦。见到哇，情感护理咁样真 系一级调理师，你一谂就谂咗三方面都系呢一方面嘅你啊，曾志豪， 梗系啦， 梗系添。 正所谓咧，真系 男人唔保， 男人唔保。女人走佬 系啦， 系咪先啊？ 佢仲加多一样嘢，除咗有两个咁劲嘅，好似一个执照咁样啦。佢仲话，只要你哋配合住呢一位嘅护理师嘅指示嘅话咧。挽回率，佢有个叫挽回率， 系 到98%， 哦，即系等于你嗰啲睇医生啊，佢成日都会同你讲手术嘅成功率咧系98.2765%嘅。 嗱，但系真实嘅情况，你问到一个医生嘅话，医生大部分都唔会同你讲啊，究竟嗰个手术成功率系几多？佢哋惊濑嘢噶嘛，其实 哦，唔系噶，我见到嗰啲报章成日都有咁啊咩临床科学实验啊，全部都系话咧杀菌率，我最中意睇嗰啲噶啦， 喺度99.999%， 永远都唔会百分百噶，个尾数都点？计出嚟嘅，所以我怀疑系咁样嘅， 系啦， 啱数。 佢就有呢三点咧，就作为佢哋嘅招来咁样嘅。跟住呢位嘅女士咧，就买咗呢一个30日嘅5800蚊嘅破镜重圆服务啦。 唔好笑住，唔好笑住。 唔系，但系跟住就阴功啦，开始，因为咧佢就即系有俾到一啲嘅招式佢嘅，即系教佢。 好想知啊， 系啦，即系应该要点样做就可以令到佢破镜重圆啦。但佢话咧，其实讲嚟讲去咧都系嗰几句嘅啫，仲要系咧，主要喺头48小时，佢系有同佢有一啲紧密啲嘅联络，即系话俾佢知教佢点做啊。哦、例如咧就会教嗱，你系女士嚟噶嘛，嗱感情变淡嘅原因咧，会唔会系你俾唔到佢想要嘅嘢啊？即系讲完就算啦，真系。 今次我哋讲嗰啲即系读点唱嘅时候咧，最紧要真诚啦，同埋你千祈唔好即系唔锡佢啦， 系 啦，包容忍耐啦， 爱佢多啲。呢啲其实某程度上系废话。 我哋下次就 讲啦， 我哋一打招呼就系你话感情解决先， 系啊， 你又睇你个样都系护理员啊， 系啊，亦都会提佢啊，你系咪唔识做人啊？你系咪唔识讲嘢啊？之类嘅嘢咁样，即系主要咧都系讲呢几句啫。即系嗱，因为佢真系破镜重圆服务啊嘛，佢咪教你点做咯，但教嘅就系教呢啲嘅。 咁你唔可以话佢呃你噶， 所以唔可以话佢呃。 唔可以话 呃。但系咧就有呢个30日嘅服务嚟噶嘛。 系啦。 除咗头48小时咧，佢哋有一个叫做积极报告挽回进展，即系会同你去跟进啊，睇翻究竟你嗰个进展。 佢联唔联络个对象噶，净系斋同嗰个即系求助人联络噶咋？ 我呢点我唔肯定嘅，因为之后咧有试过咧，就系话嗰个嘅婚姻唔系情感护理师咧，有提供翻一啲前夫嘅图片啊之类咁样，但系最紧要。做咗呢啲之后咧，就话可能呢啲唔得啦，加钱啦，加钱啦，加钱劲啦， 家倩去做咩？可以提供咩？ 揾第二個服務。 唔係，我俾絕招你。 係絕招。 可以叫用絕招呢一個 term 嘅。 絕招 係。係啦，跟住佢就話 就係忘記他啦。係。 係啊，跟住嗰個女士咧俾咗錢，話咧咩絕招啊？你仲要我俾錢？跟住咧佢就選擇咧就唔再跟進啦，仲想咧話覺得咧喂，我想退款，你哋嗰個服務咧好似麻麻地，我有受騙嘅感覺啊咁樣。咁所以咧對方咧。又肯退錢喎，佢咧係啦，就話最多咧，我可以俾翻2800元嘅關懷性補償你。 個性字係冇意思嘅， 關懷性咯， 關懷性啫， 關懷性 即係一個補償你， 唔可以咁樣分開讀嘅。 關懷性補償， 同你講一句逝去感情如何 留 得住， 或者天涯何處無芳草。 係啦，但你諗下，如果佢要咁樣去 cap 錢嘅話，其實佢 cap 咗3000元噶咯。 你唔係話佢 cap 嘅噃， 但係佢又有即係有做到嘢，不過 佢有做到嘢啫，你唔中意佢服務啫。 但係挽回率去唔到98%，因為個老公 block 咗佢。 咁 即係教佢做咗嘢，跟住做老公 block 咗佢。 信者得救，你老公唔信我 block 咗我，咁我点救你啫？系咪？你只放弃咗自己嘅人生咯。 系，但系头先个绝招系咪加咗钱噶啦？即 系 唔 肯，佢唔肯，佢唔肯加钱， 佢 仲想要回钱，俾翻啲钱佢，因为觉得佢好似唔系几对路啦咁样。但系佢就话我最多俾翻对2800元，即系嗰个关怀补偿咧，就2800元啦。 咁一听就知道系个事主佢自己唔够虔诚啦， 即系唔肯加钱系咪？ 梗系啦，世界上边有免费嘅午餐呢？系咪？ 人哋都讲到话绝招， 绝 招即系一定得噶啦嘛。 系啊，你谂 下，绝招即系一定得。 你要好马吃回头草，你系咪都要有啲土地肥沃，有翻啲料先得噶？你都要付出噶。 即系5800都唔够啊？ 唔够。我觉得如果俾我谂个绝招咧，嗱，东东，如果你赚钱嘅呢、這个绝招会系啲乜嘢？ 嗯， 呢、這个绝招就系叫佢买衫啊，带佢出去再买嘢咯。 我起码嗱呢个我觉得算系一级招数啫。如果去到绝招，起码 系 泰国走转先啦。 后屘咧，即系又呢位嘅女士咧，就揾咗一啲嘅报章啊、传媒啊，就求助嘅咁样。咁所以内地嘅传媒咧，就揾翻呢一间网上嘅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啦，佢就话咧，原来至少啊已经有超过100宗嘅投诉噶啦，咁样，仲话究竟嗰啲导师佢又讲到有咩一级情感护理师啊、高级婚姻家庭师啊嗰啲，佢哋嗰个资格系点样嘅咧？佢就话试过有一个女仔咧就去应征做呢个嘅导师，自己咧系未结过婚，亦都冇相关嘅工作经验嘅。嗱，我觉得未结过婚唔代表唔识做啊，系咪先？但系就冇相关嘅工作经验嘅，同时咧面试嗰阵时， 佢首创噶嘛，点会有相关工作经验咧？系咪？ 心理学有冇读过啊？ 系啦，咩都冇嘅，跟住佢就话面试嗰阵时咧要做啲乜嘢，佢做咗一样嘢嘅，跟住就诶、你好啊，我请你啊咁， 又系打四圈咁啊， 唔系做咗个自我介绍啫。 哇， 可能自我介绍好诚恳咧，有好多人面试都系因为咧佢喺面试嘅过程里边能够展现到佢嘅创意，就系传说中嗰啲咧几粒子弹俾个广告公司咧，跟住就话就收咗佢啦。 系 啦，咁 OK 咯。 但佢都要提供佢一个好专业嘅服务啊？点解咧？即系作为提供咗一个自我介绍，佢就适合咧可以做呢个帮人哋解决婚姻嘅问题啊，成为情感护理师啊，高级家庭高级婚姻家庭师咁样咯。 因为呢啲结婚啊、感情嗰啲嘢咧，系好虚无缥缈嘅缘分嚟噶嘛。咁你嚟见工嘅都系合眼缘就请你噶啦，系咪？咁同埋呢个成功率呢因人而异嘅噃。 咁咪就係嗰2%咯， 係啊，你2%啊嘛， 係啊， 總有啲醫生就出嚟話醫生點啊？哦 ，sorry， 手術係成功嘅，不過病人死咗， 係 啊，可能我哋嘅治療都係成功嘅，不過你老公都係唔翻嚟，冇辦法嘅喎。 所以咧要破鏡重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唔好真係依賴別人，即係都可能係自己諗下點樣去處理。 我覺得咧，如果佢將自己咧求助去呢個醫療嘅全過程咧，佢拍低片， 係 跟住咧就寄翻俾佢前夫啊或者前妻睇到咧，你就會見到哇，我伴侶為咗我。咁嘅騙局都願意上當，呢啲錢都肯俾，仲要同護理師傾埋偈，嗰個誠意十足啦。 但又會唔會調翻轉頭嗰個伴侶就會咁樣諗啊？嚇，你個人蠢到咁，擺明係一個騙局嚟㗎啦！你都跌落去嘅話，我唔係仲將我嘅人生交託俾你啊？ 你要嘅唔係一個聰明人啊嘛，你要嘅係一個為你沉溺嘅愛人啊嘛，我為你而愚蠢啊嘛。 唔好咁啦，我哋再俾多少少鼓勵佢，即係因為咧依個女仔咧咁單純，即係我作為佢先生啊，我都會覺得咧，我同佢一齊咧唔需要有咁多機心啊，即係會更加舒服嘅咁。 即系要呃嘅话，呃呢个啦，系嘛？ 系啊，咁都可能好啲咯。 系咯，即系感情都系情情塔塔都系骗嘅啫。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啊嘛， 系 咪？梦醒了一切亦空。 咁如果你真系要话情感护理师点样可以帮你揾翻个老婆翻嚟啊，揾翻个老公翻嚟咧，我诚意推荐 咩咧？ 你揾呢两位前辈， 系 呢两位前辈早喺我望一望先，40年前佢哋已经推出咗呢一个破镜重圆情感服务噶啦。 系 边两个前辈啊？ 秋官同阿 Lisa 姐， 唔系 首歌嚟， 首歌 一个系琴姐。 Okay. 一个是炳哥，你话呢只歌仲唔系情感护理师嘅主题曲？ 系啊，只要你学识晒入边啲招数啊，一定冇问题。 唔系你俾五千八，我就会俾呢个你做铃声，你日日喺佢面前播，你回来吧。 自悔轻佻讲错话，泪你哭泣声跌瓦，原谅了我注判错。 恨你多多假说话，恨你口多心太花，难忘我在归家里气难下， 寂寞深宵似想你，徘徊花阴冷雨下。你将歌宽恕吧，望你速速归我家。 缘分已了一刀断， 我泪流下。你翻嚟啦， 我唔翻啊。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呢？人哋咁伤心。难怪你仲笑得落嘅， 你喊啊，你泪落偷偷我哈哈笑， 情长夫妻算了吧， 断绝夫妻的恩爱，轻难下， 任我娇妻点责骂，任我娇妻将我打， 系咯噃。你诚实参将我归家去， 快来吧。 你回来吧， 系啊，有炳哥同埋阿琴姐啊，嗱，就嚟咧就到呢个农历新年啦，咁啊睇咗个报道咧就介绍啊，今年嗰个零售市道成日都话差咁啊，但系嗰啲年糕啊、萝卜糕啊有咩状况咧？咁样，我睇到有啲咧新推出嘅糕点嗰个名咧， 系 即系。究竟阿东东中意食嘢噶嘛？系咪？ 系啊！ 你够唔够胆试啊？我真系好想问 下。 嗱，有啲大路啲嘅就话嗰啲年糕咧就加入萝卜糕啊，譬如有啲咧叫做姜汁紫薯糕， 我都明佢食咩啊？ 系啦，都 OK 啊！呢啲系咪？有一啲咧叫做无花果年糕 ，OK 啊都 呢个都 OK 啊，系咪先？有一个嗱，呢个就长啲嘅个名，紫米红米合土糖年糕， 紫米红米合土糖年糕。 嗰啲嗰啲叫咩啊？營養師咧一定會第一時間走出嚟依、這個，又紫米又紅米，哇，好多糖分喎、啊！ 咩健康咩？唔係咩？ 唔係㗎，每年都係會講一次㗎。 其實係話會 over 嘅，大家要小心啦。 依家佢全名就叫做三高， 係 哇，係依、這個有啲依、這個有啲。即系 担心会 多咗啲啦， 系咪？ 系啦。 好，咁如果呢、這、一个，如果你食萝卜糕嘅时候，食到个麻辣萝卜糕又点啊 ？OK 啊， 呢个 OK 啊， 因为好多人 都想试啊。 萝卜糕嘅时候都会饮啲辣椒酱噶嘛，佢而家只不过系加埋喺里边啊嘛。OK， 一口麻辣萝卜， 我即刻缩一缩啊。 边度啊？ 系即系 条脷， 个鼻啊，咪个鼻都缩一缩啊。 开花， 但系有一间咧喺沙田嘅酒店咧，今年咧就总共系推出咗几款啊新口味嘅年糕嘅，第一款。叫做香港咸柠七味年糕， 哇、 哦、，OK 喎、 哦，你真系觉得 OK？ 我一路饮一啖，一路食一啖咁样， 唔系，你食一啖就好似饮一啖。我嗱，我见到阿东东个样， 饮一啖萝卜糕咯， 唔系因为佢突破咗我对年糕嗰个味道啊，佢冲击到我条 系啊， 我而家 个味蕾啊，系咪啊？ 系啊，又有啲口水飙出嚟，即系咸柠七又好饮噶， 即系简称咸柠糕咯。 咸栗， 你可以咁讲，即系呢个个口味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因为年糕系甜噶嘛，但系当你食到一个咸啦。系啦，系啦。 如果佢仲要出到咧系透明嘅颜色咧， 系 哇，我即刻毛管冻啊！ 点解会透明咧？如果咁， 因为咸柠七系唔需要有颜色噶嘛，你平时嗰啲 哦，唔系，佢照样可能系有嗰啲年糕底咧，但加咗个咸柠味落去。 系嗱，呢个咧系其中一款新口味，另外一个咧，我就一定唔得噶啦，我都谂唔到会得嘅。 系 泰国。榴莲味年糕 哦，咁你有食过榴莲味雪糕嘅话，榴莲味年糕又算得系啲咩呢？ 其实榴莲糕好好食噶，我学识咗食之后， 系啊 OK 噶。 榴莲其实好好食噶， 我自己都唔得嘅，即系我因为我唔得年糕嘅，我成日觉得佢已经摆埋落嗰啲月饼啊、雪糕嗰度啊，其实我已经觉得有啲 年年冇得糕咯，你早啲食啊嘛， 所以就搞成咁样 咯。 你食年糕就食到我咁样噶啦， 系啊， 我受到好大嘅打击。 又唔好 佢又无端端做乜烂落去，我唔糕啫，咁样系咪？ 你唔年糕啫，系啦，仲有咩味啊？ 仲 有咩味啊？ 就是番石榴加呢个 blood orange 血橙，加原味西班牙定唔知咩嗰啲血橙，好正噶嘛。 嗱呢个都 呢个健康好多， 即系个感觉健康啲。有一个咧就有柚子味加抹茶味嘅年糕， 系 亦都会有嘅咁样。所以咧你会见到啦，哇，真系各色其色啊吓！甚至我见到佢哋譬如做紧一啲广告嗰阵时咧，啲朋友咧 comment 就会卖，究竟呢个系甜品啦，定系真系仲使唔使煮嚟食，定就咁已经可以食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个星期内将会同新上任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见面，又话非常欢迎骆惠宁履新，相信双方会合作无间，坚守一国两制同基本法，让香港重回正轨。被問到在邊方面和中聯辦合作，以及會不會令到中央更加干預香港，林鄭月娥說沒有補充。至於中央會不會連帶撤換問責班子，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問責團隊經歷七個月仍然很努力有承擔，希望令到香港走出困局。他說香港除了要遏止暴力回復社會秩序，亦都要處理2020年經濟衰退似乎更嚴峻的情況，更加需要問責團隊緊守崗位，用最大意志和最堅定決心恢復社會元氣，讓市民安居樂業。政府爭取在今個星期內以先訂立後審議的形式修改《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附表，納入新型傳染病為需呈報傳染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有關條例有隔離、呈報、要求旅客申報等多種的權力，附表列出的傳染病可以動用主體法例的權力。林鄭月娥又說，問題在於武漢相關肺炎原因不明，未有命名，会尽快在修订之后解释有关传染病是新型传染病，会引起呼吸系统严重影响。他说中东呼吸综合症爆发的时候都是先用新型病原体列入附表，由法例赋予权力做监察，发现病毒之后再作修订。北韓領袖金正恩視察順天磷肥工廠建築工地，是今年視察工作的首站。金正恩說，建設順天磷肥廠是今年黨最重視的經濟課題之一，有助振興國家農業生產，需要盡快完工。在提到國際形勢的時候，金正恩說，敵人越是興風作浪，北韓的旗幟就越是迎風飄揚，政局再難障礙再大，都要懷住堅定信念，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斷增強責任感、積極性和奉獻精神，親手實現理想和抱負。順天磷肥工廠自2017年開始興建，韓聯社報導，為緩解北韓國內糧食短缺問題，當地對平安南道農業設施包括順天磷肥廠寄予厚望。 金正恩新年伊始就视察工地，体现北韩发展农业自力更生、克服长期制裁的决心。印度多个城市有学生上街示威抗议，星期日晚上有超过100名的蒙面人手持棍棒和砖头等的武器闯入新德里一间大学，袭击学生和教师，导致超过30人受伤。示威者又指责警方执法不力，并且没有迅速回应袭击事件。警方说已经锁定部分袭击者的身份。反对党和受伤的学生指责袭击事件是与总理莫迪所属执政印度人民党有联系的学生组织所为。不过被批评的学生组织否认指控，反而指责是敌对的左翼组织发动袭击。在遇袭的大学，有学生发起在全国示威，抗议莫迪的政府早前完成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立法，认为修正案歧视穆斯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77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4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1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2，升7.8；信义光能报5.5，系跌咗0.1；阿里巴巴212.8，升1.8。美团点评109.4，系跌0.1；友邦保险85.3，升1元；小米集团11.06，系升8仙；中国平安93.9，升5仙；盈富基金28.55，升1毫；建设银行6.65，冇升跌；华夏沪深347.4，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47。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4，加元1.297，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955，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1点，升316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跌1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59.02美元，賣出1,559.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车多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沙头角公路和坑段啊，去翻粉岭方向，近住和径山路回旋处一段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来洞东村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在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的时候出街，可以着浅色或者鲜色衫，比其他道路使用者清楚见到你。好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你要嗰份文件啊？ 啊，唔该。哎呀，其实你唔使专登行两层楼梯嚟俾我啦 ，send email 俾我咪得咯。 做嘢坐得耐啊嘛，要周围行下，舒展下筋骨噶嘛。 咁又系，一阵咧，我话去翻琴日去嗰间餐厅食饭啦，好唔好啊？搭的士唔使跳表，几方便啊。 如果你肯同我行过去咧，我就同你食啦。 行要15分钟、啊， 喂，咁咪啱咯，来回30分钟啊嘛，将体能嘅活动咧融入生活之中啊，可以悭钱，一举两得。 你啱，一于咁话。 香港电台携手制造健康香港。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要听到桂花田的声音就要起码等到听日，但如果想看下类似桂花田的身形的话，今天就有东东啦。 是啊，喂 ,Hello! 是啊，风骚生活小确幸、啊。 是小确幸、啊啊。好好好高质素啊，我第一次呢听到这个咁即是好浪漫，我觉得。 是不是啊，好难听到浪漫。 好难配合到我们几个人的形象呢、啊、得到咁文青的台湾 feel, 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个小确幸呢，你都知道我们每日都要 Hello, 你好、啊。 你好，是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看到我那些红颈的样子在哪里，因为 有镜头直面。 是的、啊、我扣回我先。今天我们呢就即是顺应一下这个潮流啊。大家咁惊那些什么武汉海鲜野味，不知道什么肺炎诸如此类那些东西。最紧要是什么呢？强身健肺啊， 冇错， 只要有强健体魄，啪啪声嘅话咧，你就唔使惊啲病菌就侵袭你噶啦。 系，所以我哋今日决定咧教大家咧，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就系点样可以啊健肺， 冇错， 令到你个肺冇咁肺， 冇咁肺 就 系 咁样。 系啦，我中意佢哋嗰啲食字咧，即系咩爱你不费力啊， 系啊， 系啊，不费吹灰之力啊， 系啊。 第二个我哋三个肺边个最好啊啦， 所以今日我哋就要教大家一个健肺操啊， 冇错。 做完咗之后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强身健肺。 系啦，就唔会，我哋会唔会好似嗰啲？爱情护理师咁样咧，去到最尾就话其实都系教你食个梨就算数咧。 我冇咁流 嘅，我哋会有啲动作嘅，我动作演员嚟噶嘛。 冇错，所以拭目以待。三二一， 出又出场啦！佢 耶耶耶耶耶！阿燕姐又嚟啦，谢金燕啊！哇，简直成为咗我哋呢一个小确幸嘅御用嘅打碟 DJ 啊！ 我哋系咪要做？ 今晚， 冇错，我哋做咗 warm up 之后，第一步我哋边一个教我哋要做啲咩健肺嘅活动先？ 系啦，我哋有请我哋嘅动作演员啦，东东， 使唔使食呢个 beat 噶？都可以。咁啦，我嚟个简单啲嘅先啦， 嚟啊！ 因为你嗰个复杂啲啊，嗱，我咧头先 我将个电话交俾你啊，等我哋两个一齐做好冇？ 好啦， 坐喺度做定企喺度。 度做噶？ 企喺度做啦，企喺度做啦，系啦系啦。 我好大声啊！ 唔得噶，要咁先入到咪噶。 系啦，冇错冇错嗱，我哋而家做个最简单嘅咧，其实就系话冲刺打拳操啊。 哦，冲刺打拳操、啊。 首先咧，前后脚弓箭步。 系 系少少地。 有冇话边一脚前 冇所谓噶？冇所谓， 冇所谓嘅。系啊，你有力嗰只脚得噶啦，嗰只就唔好啦，收埋啦嗰只。好啦，咁然后咧，两个拳头咧就咁样呼呼呼呼呼。 哇，咁就得噶啦，系嘛？ 吸气先，吸气先， 我帮你揸住个咪，等你一个人自己做示范先啦、哦。你交俾我，系啦，嚟 吸气。 哇！你噴咪啊！ 可唔可以認真啲啊？個拳拍得 好認真，我激一拳啊！ 我要解説下佢嗰隻手咧，兩手。你唔係有拍過嗰啲詠春嗰啲戲嘅咩？呢個個手呢個動作應該叫咩做啊？叫做有冇姿勢名㗎？ 冇㗎， 衝拳咯， 叫做衝拳。 衝拳嚟， 總之吸 氣，去 咁樣。 哦，冇錯。我話咧呢個係最簡單嘅，因為咧透過你咁樣向前衝擊咧，就會刺激到你個肺活量咧，就真係呼就 會。有冇話要做幾多下㗎？咁樣 直接你攰為止啊！ 我而家大細邊啊！我做完呢一邊，我依邊未 先一做，唔係做曬兩邊嘅咩？ 冇啊！反正手攞唔攞？ 嗰一下係依一邊， 你要收埋噶嘛？ 等我試下先。啊，弓箭步， 弓箭步， 你攞開啲個麥，我唔講嘢噶啦。嚟，一、 二、三， 二、三， 呸！係阿祖，而家咧就已經哇，成條麥線，喂，佢個 headphone 都揈咗出嚟啊！ 又話衝三嘢，你衝咗咁多嘢，你得唔得㗎？ 衝三嘢啫咩？ 唔 OK 嘅 ，OK 嘅， 要活肺啊嘛，所以應該要做多幾下㗎。 你知唔知我啲聽眾咧錯重點㗎喎？我見到我哋而家個 live 咧就話啦，你兩個男人撞鞋啊！ 系咩？ 你两个今日都着咗黄色鞋。 唔系啊，我哋呢个听众好中意错重点噶。头先你摆咗张相，我哋三个人嘅相嘅，跟住咧得出嘅结论咧，有人就会话：咦，东东你瘦咗，亦都有人话：哇，阿祖你个口好大，同埋最劲嗰个系阿祖啊，你似摩尼公主啊个样咁样，我都唔知俾咩反应。 唔系啊 ，Kelly 话咧阿祖真系黑咗啊，咁样啫。 Yes， 系啦，睇我隔篱啫。喂，我发现咧攞住呢个咧，如果我哋咧。保持 新進天理啊，做係咪？ 喂，一路做節目一路講嘢咧，其實個肺活量咧真係好大啊！ 但你要 make sure 你唔好 off mic 先至得，唔係老細鬧 嘅。係啊係啊，好啦，嗱，我教埋第二個啦， 唔好做住。 我教埋第二個啦，呢個又係熱身嘅啫。 好， 甩手操， 甩手操，即係我哋喺公園見到啲公公婆婆做嗰啲。 係啦，但係咧佢就唔係咁樣嘅。而家咧阿祖做緊嗰啲甩手咧，就係將個手腕咧揈到就係斷咁滯咧。係，嗰啲係錯誤嘅示範嚟㗎。 係， 正確嘅示範點樣咧？嗱，首先咧， 你嚟做一個正確嘅示範好唔好？ 好。 你應該個係個身係 OK 嘅。 好啦，嗱，各位，首先咧，你咧就兩隻腳咧就要都要同你嘅肩膊咧一齊打開嘅。 好， 咁然後咧沉少少落去。 即係大約咧嗰個腳嘅位咧就兩個膊頭咁寬。 係啦，咁然後咧兩隻手咧嗱就唔好咁樣揈。如果咁樣揈嘅話咧，呢啲就係即係揈甩你手腕啦。係。頭先我見到阿師傅教咧，佢係咁樣嘅，要咧向首先你隻手向前。跟住咧， 抬高到大約係膊頭嘅位置， 向後一撥，好似咧蛙水咧撐艇咁樣，咁、 oh, okay. 樣， 由個膊頭就用力咁樣。揈落去，而揈嗰下咧，应该系要呼气嘅，系咪？ 系， 哇！如果后边有人嘅话咧，嘿，哇，揸到佢啊，个胶袋噶啦，会已经系啦，好危险噶。 我哋有阿 Kyle 话咧，阿豪仔你做紧嘅嘢咧，好似系人哋生仔做嘅动作咁样， 老人家做示范好合理 嘅，好好。嗱，阿豪仔就示范咗啦，东东你又觉得你可唔可以拿捏得到呢一个咧？ 可以嘅， 好嚟试管睇下试下嗱。首先阿东东咧就两只脚咧去到大约系膊头咁阔啦，跟住手咧就要举高去到膊头嘅位置，吸气，跟住呼气嘅时候就 嘿， 系啦，哇，个肚腩咧有海啸嘅感觉啊，好震撼。 爆楼啊！我惊佢爆楼、啊， 我都有呢个感觉。好，等我都试下先。呢、這个系可以做完会点话呢个 都系健肺嘅， 健肺嘅。好，等我试下。 我哋而家教嘅全部都系健肺嘅，真系。系啊，阿 Joycelyn 佢话豪仔有24度，仲揽颈筋计啦。我条颈有咖喱鸡痕迹噶嘛，真系。好，冇错啦。嘿，哇，有风啊！ 喂，佢有啲攰嘅迹象咯。 系啊，冇错， 做几下佢就已经 撑艇去唔到城门河啦。 今日状态唔系最好啊！ 嗱、 啊， 我呢个只系热身嚟嘅啫。 好， 因为跟住就要请阿东东咧，就要教下我哋头先呢一个咧，有一套嘅 成个叫做健肺操， 系 就帮大家做完咗之后咧，对个肺就会好咗嘅，有口诀添噶。 系，我拣咗一啲浓缩啲嘅口诀嘅。 好啊， 第一个咧就 系 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同唔好食烟嘅。 系 系。咁都真系健肺咗喎，咁已经。 梗系啦，其中一个大动作。 我食埋呢个必做先， 好 喂你帮我讲啊，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 唔好食烟，唔好食烟。 我就负责介绍佢嘅动作啊吓。首先，第一阵都系咧只脚咧就要系膊头咁阔啦 ，OK。跟住只手咧就要跟住个必喐。诶，摆咗 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但系你其实做紧啲咩咧？嗱，佢两只手咧就好似咧机关枪咁样嘅。系啦，一个手指公同埋一个食指咧，好似机关枪，由左至中咧，再扫到右咧，还回立体喺度扫射咧，喺度中中中。 然后两只手交叉摆喺个心口度， 系，但系只脚系要摁住嘅，有个绷绳嘅感觉嘅， 系啦， 保持住咧， 保持住乜嘢？ 保持住嗰个气啊，一定要呼出嚟啊，呼出嚟，呼出嚟， 哦，即系每一下咧， okay. 当你成个人咧摁落去嘅时候咧，就系、是、呼气嘅时间啦。 梗系啦，如果唔系你窒息噶嘛，你会真系。 冇错啦，呢个咧系第一式嘅，叫唔好食烟嘅， 唔好食烟， 即系呢个好好啦。 因为佢用个动作话俾你听咧，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嗱，我哋试一次咯，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好似嘭嘭嘭攞机关枪咧， 就只手咧就由 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 由右手边咧就搬到去左手边， 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 由左手边两只手右手边， 好似拍 James Bond 咁样咧，有帮女郎两只手交叉摆个胸前面 ，Come on baby， 唔好食烟。 系啦 ，OK 嗱，但呢个咧，我哋有听众即刻同我哋讲，就算好中意我哋听众个名啊，佢个名叫齐锦恩啊， 齐锦恩， 系啦，佢、 okay, 就话咧呢个系气功嘅其中一招嚟噶，临瞓之前做咧系会好瞓啲噶。 原来一样啊嘛，你都有嗰个健肺嘅作用啊，真系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唔好食烟。 系啦， 好啦，仲有 之后嗰个咧就系食生果啦，食同埋落少啲油、哦。其实一个系向天空做嘅，一个系向地下做嘅啫。 OK 就系 我哋解说下个动作喺做之前系点样做嘅嘢。 其实咧就系。 嚟我帮你拎住啊！ 解说下，你又摆低个麦， 两只 系咩意思啊？你 新同事系咁嘅， 系 啦，唔系两只手咧向天空， 兩隻手 想攞嘢攞嘢， 我好似想攞嘢，即系好似向天度想攞啲嘢咁样， 系两只手一齐， 只手咧就由伸直变咗去到大约系九十度。嗰、那個手咧就變成咗一個拳頭，又打開變拳頭之後咧，唔好做到咁衰啦！你個樣 係啦，好有需要啊！ 拉咗落嚟去到個膊頭嘅位置度，好似攞咗啲嘢咁樣。 係啦，呢、這個咧就係摘生果啦，佢想攞啲生果嚟食，攞、哦、啲生果嚟食， 係咪偷桃啊？真 係係啦，嗱，我再講埋 蘋果都得嘅，一定係桃嘅。 下邊嗰個咧就係、是、 要做幾多下先？ 其實我都係見佢跟節奏啊，左邊四下，右邊四下， 好， 都係配合 就咁決定 扭嘅。OK， 試一次。 我會覺得仍然係摘星嘅動作。 呢、這个系要诶，嗰句口诀系咩话？ 偷桃偷桃， 哦， 食生果食生果食生果， 五六 预备， 我听翻音乐先啊， 五六七八嘅偷桃偷 食生果啊， 食生果食生果， 你 会 唔 会真系揸得太劲咧？真系，你话第二个我做个动作， 唔系，我觉得唔使做到咁急噶，咪你等我嚟试一 试，可以慢啲嘅，可以慢啲嘅， 差唔多啦，系嘛？ 我好有 节奏先，你个节奏错咗， 要慢啲慢啲， 但系跟住我最错嘅真系。 好啦，两，预备啦，一二三，摘生果，摘生果，摘生果，偷桃，偷桃，苹果，苹果，猴子，诶、哎，点解系 招都攞唔埋落嚟啊？真系就嚟，好，到对家嗰、那个，你试下曾志豪。 唔系，有人话东东，你今日着住一件失恋冲喜套餐，靓衫靓歌靓早餐， 哇，真系 不得了，周星驰破坏王嗰个失恋冲喜套餐， 我喺呢边啊，冇啊，你试下做一个啊，摘生果啊， 好， 一二三，摘 香蕉摘星啊，香蕉！ 嗱，而家完全大家咧，即系有睇到嘅话，你见到咩叫手脚唔协调啊？ 喂，我中间有咪挡住嘅，大佬。 系啊，但系你中间有支咪挡住，你下面只脚同埋你上面只手系完全唔协调嘅。 下面只脚唔使噶嘛？ 犀利啊，真系要 啊！得噶啦，真系。 好嘅，呢个咧就系第二招，就系叫做摘生果。我谂嗰样嘢咧，其实都系一啲嘅伸展嘅运动之后咧，就帮到你嗰个肺容量，因为你真系要用一啲力系吸气啦，成个人咧都要有一个动作绷成。即 係 好似少少跳躍嘅動作咁樣，會幫得到手嘅。 不過同埋配合埋個口訣咧，大家就係記住咧，即係要食多啲生果啊、摘生果啊， 哦、 所以唔好食煙啊咁樣。佢仲有一個咧，就係叫落少啲油，就係、是、向下做 嘅。我真係好想問下，落少啲油咧，呢個係咩動作先至會配合到落少啲油呢個口訣？ 少啲油，落少啲油， 你要形容係咩？ 攞隻手咧，好似殺雞前咁樣，落少啲油。落少啲油系咪咁噶？ 唔 系，人哋个设计咧，即系本身都系想你希望你易记啲嘅啫。其实个动作真系好简单啫，佢将啲手指咧，其实同甩手操好似嘅，但系就向下做，亦都系吸气向下， 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平时咧扮做太极嗰阵时咧，你会将只手咧游喺你即系身体侧边两个位置，慢慢咧就攞咗上嚟，去到大约系膊头嘅位置，我讲你做啦咁，去到膊头嘅位置系啦，东东又做紧啦，跟住咧就会将只手咧放气啊，即系你嘅气， 扯气 系啦，同埋你嗰只手咧就要向下。大约系四十五度咧，向住你身体嘅两边嗰度咧发放出去啊，将你嘅能量。 唔系，我觉得佢似系自摸紧。 喺度自己喺度摸一件衫， 即系手扫落去， 喺度扫落去。 但系扫落去系咪要用一定嘅力度嘅咧？东东， 其实咧，我觉得有啲力度咧会好啲。我而家咧眼镜都出埋下气啊！ 我头先直情觉得你扯紧虾啦，已经 呢啲区区几下动作， 唔系 你 几下你已经喘气咯。 有人话你咧似大妈舞嘅变奏版， 即系嗱嗱又嚟。 系啊， 冇问题嘅，即系我可以陪你跳嘅啊！一齐嚟广播度啊！ 好嚟嚟嚟，而家即我哋试一次，跟配合住个音乐个口诀系咩话？ 好，一嚟就唔好食烟先，我哋嚟帮你落。哦，食落食落少啲油啊！嚟啊，一二三，落少啲油，落少啲油，落少啲油，落少啲油，落少啲油，落少啲油。好正啊！ 好犀利啊！ 叉落去啊！ 我只可以讲咧，东东跳舞嘅画面真系非常之震撼。 你可唔可以一次过嚟个完整啊？即系戒食少支烟啦， 跟住就 摘生 果 啦，同埋落少啲油。嗱，我哋预备咯，嗱，三二一咧，我哋等埋阿燕姐呢个音乐而家再嚟啦，嗱，预备，各位 come on baby， 而家就系东东同你示范甩手健肺养生操，三合一开始。食少支烟，食少支烟啊！食少支烟啊！食少支烟啊！食少支烟啊！食少支烟，向上摘生果， 摘生果， 摘生果， 摘生果， 病毒远离我。 呢个 食少啲油，落少啲油，落少啲油，又系咁向下摸摸摸，耶！ 好嘢。 好犀利， 我哋嘅旁白多啲啫，系咪先？ 我覺得你喺呢個時候，不如你講下你做 你個肺而家點啊？而家 係啦， 我而家仲面不改容啊，都仲未扯氣嘅。 哦，仲面無人色啊！ 我估咧，即係做完一 set 之後咧，即係咧唞翻一分鐘先，係咪？ 即 係 你而家 都要嗰啲。 不如你坐一坐低啦。其實我見到你個樣好似有需要啊。 我落去食個早餐先啊。 係啊係啊。而我見到我哋有聽眾咧，係話唔知點解見到我哋呢一連串嘅健肺操。是他令他联想起 Michael Jackson 的。 哦，是啦。 究竟点解我都好想知道啊。 会不会他真的看中了我们健肺操的肺字呢？ 即系肺，喂，但系唔系，我自己咁样谂嘅。虽然我就唔知乜嘢系健肺操啊，各样嘢我哋都喺网上面度学习嘅啫。但系有一样嘢系好嘅，我觉得你只要做多啲带氧运动嘅话咧，对你个肺一定会系有帮助。我呢排有做，我呢排咪一日跳五百下绳咯。 系，真系啊。 系啊，日日跳五百下绳， 高咗真系。 我呢个 高兴， 我正想问佢，你高咗未？ 咪高兴咗。 我想讲真系原来，因为呢个系一个做PT 嘅教练嘅，佢就教我咁样做嘅话咧，唔系啊，即系。啲健身個人教練啊，係、personal trainer， 佢、就話咧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方法咧，就可以你其實全身都有運動，咁當然啦，睇下你個膝頭哥搞唔搞得掂啦。搞得掂嘅話咧，佢話咁樣嘅話係會全身都會瘦到身 嘅。哦，咁不如咁啦，我哋喺咁熱鬧嘅氣氛之下咧，我哋用一個咧深呼吸嘅方法咧，同大家收咗呢一個尾佢。 哦，即係盡咁深呼吸。 係啦，因為咧、其實原來咧頭先阿東東佢哋都話咧，深呼吸咧亦都唔係可以一個普通嘅，我哋平時就咁樣咧吸氣同埋唞氣啦，都係企喺度嘅啫。但系咧，根據啲師傅教咧，佢話咩叫真係深呼吸咧？首先咧，你就係要將你吸氣咧，吸到咧個肚咧，我而家開始咯，吸到咧個肚咧收緊咧，緊到咧你覺得無可再吸啊！例如咁， 即係吸氣，但係同時咧吸到係會令到唔係脹喎，你係縮入去喎，係縮肚喎，係嘛？ 直情係比衫縮更加縮，縮到一個地步咧，然後咧準備咯，就要將佢爆出嚟咯，一呼出嚟咧。佢就話要將你嗰個肺咧，直情係咧谷到咧，好似鎖骨都上埋嚟咁樣。 係啊，佢呼吸唔到啊，佢。 哇！佢話你有冇見到啊？要咁大胸啊，只腳。 個上半身個胸部就會即係好似膨，你唔好嗰個呼氣真係好大風啊！因為真 係 係啦。 冇錯，佢話咧咁樣就係一個咧深呼吸。就可以令到你咧就徹底地咁樣咧就進行呢個肺活量嘅加強 嘅、哦，即係一吸氣嘅時候咧個肚咧就凹落去嘅，然之後呼氣咧就即係個胸部就係 啦，佢話要你擴張到你直上埋個鎖骨，你平時唔會咁樣呼吸噶嘛？ 喂，係啊，呢個即係同平時呼吸嘅方法唔同，因為平時呼吸咧，即係譬如我哋就算我哋學做舞台劇嗰陣時，大家成日都知話你又要跳舞啊，要吸好氣要唱歌啊，你吸氣咧其實咧嗰個肚嘅360度啊，其實係會膨脹噶嘛，但係佢而家咧就話你吸氣嗰陣。时咧，你就要吸住，但系跟住你系要缩咗个肚，到你呼气嗰阵时咧，唔系放翻出嚟，你系向住个心口胸部嘅地方度放上去， 成个胸骨锁骨咧都要觉得咧喺嗰度 有啲难度喎、啊，呢、這个。 系啦， 即系有听众话豪仔个胸即刻大咗啊！ 大咗好多，系啊，冇错。 等我俾震撼性嘅画面大家睇下啦，等我试一次。 喂，但我想讲咧，你头先深呼吸，你明明话缩肚，我完全见唔到你个肚缩咗，真系好震撼。好，一二三，嗱，东东试下吓。吸气嘅时候咧，哇！真系个肚真系凹咗。到你而家呼气啦，呼气就哇，好震撼啊个画面，因为佢个即系个心口嗰度咧，真系膨胀晒咁样啊， 好叫人啊！ 所以呢个就健肺啦，亦都 系。我谂如果你做多几次之后咧，你都可以成为咗佢啊。 小巨肺， 系啊， 小巨肺边？ 但系你做多多就小心啲，因为有听众话豪仔，你头先做嗰个样咧，好似便秘咁样。 哦，其实可能都对排泄有帮助嘅咧。 失实指控当中牵涉立法会议员，认为应该客观持平地看待警队的角色。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希望与北韩共同努力营造环境，促成北韩领袖金正恩早日到访南韩。他又向北韩提议开展边境合作项目。文在寅发表新年讲话，对近一年来两韩合作未能够取得明显进展表示遗憾，又说无论面对乜嘢挑战，都要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文在寅说，朝美对话僵持不下，引发两韩关系可能退步的担忧，认为朝美对话不应该失去动力，原要武力和发出威胁对任何一方都无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53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47,900,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1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蚊；信义光能报5.51，跌9仙；阿里巴巴213蚊，升2蚊。美团点评109.2，跌3毫；友邦保险85.1，升8毫；小米集团11.06，升8仙；中国平安93.85，冇升跌；盈富基金28.55，升1毫；建设银行6.65，冇升跌；华夏沪深347.35，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241。瑞士法郎8.02，澳元5.392，加元5.995， 新西兰元 5.193， 欧元 8.6995， 每百日元对港元 7.16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5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503 点，升298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91美元，卖出1,55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英皇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炮台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英皇道西行啦，去湾仔方向，近住炮台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在新界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去全锦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锦田诊所；去元朗方向，龙尾就喺八乡消防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荃湾、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打骂只系一时嘅情绪发泄，唔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仲可能影响小朋友嘅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触发到我对自身或者当下时代的感觉。 我是一台的梁明忠，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令到你心里边流出一滴眼泪。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二台通识六十秒。 2020年开展了几日了，大家在写日子的时候还会不会写错年份呢？新的一年，当你做日常文书工作要写到日期年月日的时候，例如写支票或者签文件的时候，写年份就要特别留意。如果你只是揀写20去代表2020年，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因为20后面很容易被加入其他数字，例如在支票上加上18就会变成2018年，如果20后面写上21就会变成一张远期支票，而其他文件亦都有可能因为日期出错而失效。安全起见，今年写日子的时候都是写翻全写2020年啦。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吓，而家哇气温气温唔好啊，气温真系，唉 咩事咧吓？廿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6%啊吓，即系 廿五度咯。 我今日仲着咗件 heat tech 喺入边添。因為我今日 真係同我係 friend 嚟嘅，你都有、啊，我都係啊！我呢件就係嗰啲 heat gear 嚟噶，係 啊！ Yeah, 但係你唔啱咯，你本身已經係有層咁厚嘅御寒衣物啦。 我大隻， 我同你 唔怕凍噶 嘛，真係。 唔 係， 即係我哋都 講 咩好啊？ 其實我越嚟越中意咧，嚟替班嘅呢兩位嘉賓咧， 因為學兒 又係咧凍到咧，成日都阿婆咁樣噶嘛。我見到佢就有種親切感，跟住見到東東，我直情覺得話，Yeah, my friend， 係啊， 我都嘢真係，終於可以同佢分享。 唔知點解， 但係點解要去到 heat tech 啊？即係嗰件事係我想象唔到。我今日係諗住著短袖衫翻嚟嘅。 你越嚟越黐阿田嗰邊啊！你唔尊重我四季 啊！你即係去咗更年期嗰邊。 係啊， 你自己講， 我同東東呢邊差唔多嘅，係 啊， 好啊，不過唔係廿五度真係有啲驚人啊，真係。係 咯， 都呢個年紀啊，搞到咁樣。 陰公啊！ 所以頭先我哋喺度 live 嘅時候咧，咪有啲聽眾佢話：豪仔做咩？你又話24、25度，你做乜仲攬條頸巾喺度嘅？跟住有啲人仲話：嚇，會唔會直播室太凍咧？咁樣。 係 係。其實我主要都係因為咧，要保住條頸嗰個咖喱雞個樣。你唔想俾你睇到啫， 系啊，唔系，但系同埋其实直播室嗰个冷气比较低少少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器材喺度，都要保持翻一定嘅温度。 系啊，嗱，今日要讲下咧，就系话你而家1月7日咧，就叫做新年踏入第一个礼拜咧。之前成日都讲好多话新人事新作风啊，会唔会新年咧你会有啲转变嘅？但好似好少人咧会喺新年嘅时候咧为自己许下一个承诺咧，就系话。我要戒咗我去年揸车嘅坏习惯，好少人会咁讲嘅，因为点解咧？冇人觉得自己揸车有坏习惯。 唔系，我觉得好多人都知道有坏习惯嘅，只不过觉得我不嬲都冇事，所以就唔改咯。 又或者佢真系唔认同咯，可能佢话系咁噶啦，即系上个车。呢、這個就是我唯一嘅空間嚟嘅啦，你俾我咁做啦， 你有我啦，冇理我啦咁樣。 有啲人會縱容嘅咁樣，咁咧即係日本咧，佢哋都做咗一個表咧，就話常見，佢話咧七大駕駛嘅 NG 行為 ，NG 即係話 NG 特特，即係唔啱數 嘅行為， 好普通嘅啫。佢嗰啲咧絕對唔係嗰啲咩，即係未誇張到話咩，係咪講緊藥駕咩酒後駕駛啊？嗰啲啊，唔係呢啲， 即係都一啲小確幸嚟嘅，即係小嘅事情， 好普通嘅，即係分分鐘你可以話未必犯法添， 好 未必犯法，只不過就令你咧，即係如果認真追究咧，就話咁的確唔係一個正確嘅駕駛態度嚟嘅咁樣。 我估冇兩隻手揸住喺盤牌度， 中 好呢個係仲第一個， 因為我本身係有呢種嗜好嘅， 係咪啊？ 係啊，我有陣時會兩隻。手嘅，但系咧大部分时间咧中意单手嘅。 啊， 嗰阵时我记得我 friend 咧 谴责你啊， 系啊，谴责 坐我隔篱嘅时候咧， 改咗佢新嘅一年， 佢会话喂，你做乜嘢啊？你唔系仲扮藤原拓海系嘛？兴噶咯咁样，跟住我就唔系啊，唔知点解咧，好似觉得咧一只手咧仲稳阵啲啊，两只手咧会左右咧抵消咗自己嗰啲即系方向感咁样咧。你有冇揸车？ 我有学。学车之前我未考到，系啦， 考咗几次啊？ 我考两次，欢迎啲驾驶师傅咧，即系联络我啦。 系啊，你可以令到你考得到啊？ 我考到私家车嘅， 系 啦，即系自动波嘅咁。唔系，但系我觉得嗰阵时我考 four van 啊嘛， 系， 但系真系要两只手先好似稳阵啲嘅 four van 嗰啲车。 four 我唔知道我未揸过 four van 啊，系啊。后来咧，我有试过中间仲揸紧电单车嘅时候咧、我又系。 连单车都带危险，曾志豪。 跟住我又再个 friend 啊嘛，佢都话我有老婆仔女噶，你可唔可以攞翻两只手咁样？系啊，我都发觉系有啲， 即系其实但系咁讲啦，嗱，你梗系唔啱啦， 系唔啱。 其实你见到咧喺道路上面咧。真係有幾多朋友都係覺得自己一隻手就可以揸穩盤太咁樣㗎啦。 其實係㗎、不過我覺得呢係啦，所以我咪話咯，呢個係好多人咧，佢會長期有呢一種嗜好喺度咯。所以單手開車嗱，即係唔係就香港、日本佢哋都有呢一種咧，即係喜歡咁樣開車嘅方式嘅咁樣。 我再估 。好，你再估。 我估用手機。 用手係有嘅， 係 有手機嘅。 因為呢一個咧，真係太過廣泛地， 好多 人都會覺得已經係。唔系一件事，譬如有啲咧，佢会即系前面有一个架，就可以将个电话摆咗喺度啦。就算唔系话的士大佬，就算系私家车都好， 系 啦，可能佢就会跟住就会选择一只手攞太，一只手就揿住个掣录翻啲 voice message 俾人哋啊。其实嗰样嘢咧，你都真系唔能够可以好专心地去揸车嘅。 系啊， 系啊，用电话都讲电话，其实都好多噶。 因为咧，同埋你好容易咧会察觉到嘅，你知唔知咧？佢已经同嗰啲流星雨一样嘅，肉眼可见啊。 系点样咧？如果你见到架车咧，突然间咧喺条公路前面咧停顿， 系 慢驶， 慢驶 系啦，即系有啲似当年黄子华佢话，你想知道啲人有冇喺个海滩度屙尿，好容易嘅啫。佢眼仔碌碌企喺度，又唔行又唔剩，企喺度 就唔系做紧衰嘢， 唔系屙紧尿。佢而家咧都系嘅，真系好容易见到噶。譬如有几次我揸揸车咧，我话个车搞咩啊？大家都向前，前面冇塞车，佢慢到一个地步咧，同死火冇分别嘅。同埋咧，你会见到佢左摇右喐咧，咁样，跟住你再八卦望一望个司机位咧，佢真系揿紧手机，好容易就睇到噶，真系。 我会话咧，即系自己作为一个，我都系一个道路使用者啊。虽然我就唔系揸车嗰、那个，但你见到其实都仲有几多司机系会揸住部电话去讲电话嘅。 其实法例已经立咗话唔 系 啊， 系啊，系唔可以嘅。但你见到都仲有唔少噶，呢、這个我都系一定其中。一样 系， 另外我估嗱呢个真系真估嘅啫。平时你哋咪考车咧，即系特别就要留意嗱。我望完一次，再望多次俾阿师傅睇嘅，即 系 理应系要咁样望完又望，你先至 cut 线啊之类嘅嘢。 系 呢、這个系咪即系唔系考牌嗰阵时佢就只系我望一望，立完就算啦咁样。 即系你话揸车嘅时候好耐都冇望镜啦， 系啦， 又冇列入去。 我嘅呢个冇， 呢个又冇。 我觉得系切线唔打灯， 切线唔打灯。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加入去嘅，不过呢度冇咁解啫。因为头先你哋讲呢两个咧，我觉得都系常见嘅问题。 系啊，我讲下东东嗰个先啦，即系因为我屋企我行去地铁站成日有一条路咧，就系嗰架车喺个屋苑转出嚟，佢转左又得，转右又得嘅。咁我过唔过马路咧？大佬你唔打灯喎， 系啊， 我喺度等睇嘅啫。咁佢又喺度左望右望，但系盏灯就唔打，成日都见到啊嗰个位。 系啊，我真系面对呢一啲问题咯，即系有时个我前面嗰啲车咧， 系 佢咧就系唔打灯，咁咧咁究竟我坐紧嗰架车咧？究竟跟唔跟佢行呢？我因为我直行噶嘛，佢突然间咧直下咧又转咗，咁其实系好危险噶嘛。 冇错冇错， 系咪揸车人士嗰啲安全距离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咧，其实头先阿祖同阿东东讲嗰两个习惯咧，佢系一个互相嘅包抄嚟嘅。点解咧？有啲人咧就系cut 线。佢就咧唔望镜，佢斋打灯啫。佢觉得打灯啊 cut 得线噶啦，咁好危险噶嘛。 真系好危险。 系喎，你打右灯后边，如果啲人冇怀疑咁点算咧？但系跟住调翻转，有啲咧就系唔打灯，就净系望。可能佢觉得我望咗镜咪得咯。我知自己行去边咁样，但系你知啫，人哋唔知啊嘛。即系特别对汽车同埋道路又好，公路都好咧。你净系知道自己望咗，但 系 人哋睇唔到你咧，都好危险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嘅。不过佢都未系 NG。嗱，其中一个咧就真系都好常。但系可能你唔觉嘅，佢就话咧着拖鞋揸车。 哦， 系啊， 我知道日本人都多着拖鞋揸。 原来一样嘅咋，即系因为咧，我谂世界各地嘅人咧，去到最尾咧就会觉得，我系喺架车度， 系 可能我直情系点到点嘅，最多去油站买包嘢嘅啫，边人睇到我啫？我做咩仲着？短裤孖烟通都嚟啦，就算揸住嗰架可能系拉你咁样咧，佢都系有咁寒酸都冇所谓嘅。 系 就 系 会， 我屋企附近系学校嚟噶嘛，小学嚟噶，咁咧我成日都见到咧，一到放学时间咧。 接放 學就會接放學嗰啲咧，你就會見到有男男女女啦，唔好理佢爸爸媽媽咩都好啦，我就會見到啲拖鞋黨咧，喂快過嚟啦！首先係擒個個花槽啦，之後咧就上車。咁樣，但我望下，哇！著拖鞋，明明我嗰陣時學車嘅時候咧， 唔俾噶嘛， 係話唔得噶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話驚嗰只拖鞋咧， 你會攝住咗個油門嗰個位度， 咁就大件事啦。 係啊，你踩唔到或者傾住咗啊嘛。 但我哋著鞋又得嘅， 我哋呼籲咗個電話先啦。 你好啊，好啊， 號碼咧就1872388 1872388。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如果你哋見過一啲咧即係揸車嘅壞習慣，或者一啲咧唔應該繼續有嘅。小行為啦，嚟呢啲唔係大錯啦，係 啦 係 啦。 但呢啲嘅小錯咧，即係足以其實幾困擾你，甚至如果你有經驗影響過你嘅話咧，歡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啦，冇錯。咁啊，頭先講嗰啲，譬如我哋話玩手機啊，又或者頭先第一個單手揸車嗰啲咧，即係如果你自己都有呢一種壞習慣咧，你可以打嚟講下就係點解你幾時培養出嚟嘅咧？ 係啦， 點解戒唔甩咧？即係你知唔知嘅咧？咁樣，譬如豪仔點解話之前都好難戒得甩咧？你好似覺得咧咁樣係仲順手咗啊？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咁樣仲順手咗， 慣手勢咯，呢啲 戒得咗㗎啦。不過， 譬如你見啲人咧泊車都係㗎。 咁你正常咧，譬如你泊车要到后，即系睇后边嗰啲咧，你手咪拧嚟拧去嘅。我真系见过啲师傅真系好犀利噶，佢系点样咧？佢真系一只手就搭去后面嗰个座位厅度，一只手咧就捽啊，真系名副其实系捽太噶。 我见到 我系学唔识呢招嘅，因为我嚟嚟去去咧，仲系用紧阿 Sir 教嗰招咧，拧猪肠粉咧，即系两只手喺度捋佢咧。但系嗰啲师傅可以咧，一只手喺度拨拨拨，转转转，好有型噶真系。 我又即系 DJ 打碟咁样咧，然后就喺度望 bit 跟住再拧嘢咁样咧，乾坤大挪移就翻咗去。 我嗰次见到咧一个系货车司机，揸 van 仔嘅揾食车嚟嘅，佢就做咗呢一个咁样去泊车。 系， 哇！我喺嗰度见到嗰阵时咧，我真心觉得哇，一手太喎，仲要 好犀利， 一只真系一手太， 真系 一只手， 一手一手太咯， 用个太，跟住就搞掂，泊好咗个位。 系啊，所以呢啲咪厉害啦。嗱，1873888可以打嚟啦。好啦，仲有一个咧，即系头先着拖鞋唔得啦。 系 系咁另一个咧，我都系经常都会犯嘅，但系你真系唔觉得咧有咩有问题嘅？ 系 就系阿田都成日话咧，上我架车咧，第一时间一挞着咗个引擎之后， 哦，你个音乐好大声系嘛？ 系啊，佢每次都话你系咪聋啊，师兄咁样。系啦，因为我 系咁嘅态度嘅，我见证住嘅。 系啊，冇错，佢师兄都系加咗几个形容词喺度嘅。 系啊， 我真系会开好大声嘅音乐。 系 系啊， 即系焚机嘅自己上。 系啦，但系其实冇焚到过，我听心机嘅咋。 系啊， 唔系喺度同人哋，唔系听紧 哔哔哔哔嗰啲， 唔系听紧拨哔拨哔，喺度听紧心机，听紧我哋做节目嗰啲声咧，惯咗有啲。即係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係啦， 係啦，冇錯，係真係好多嘅。 其實我想話咧，如果有冇話控制，即係喺嗰個交通法例上面啦，控制住嗰個聲音嗰個 volume 究竟係幾大嘅咧？ 我又唔真係唔懷疑啊，嗱，我唔敢講一定冇，但我估應該就冇乜點寫到啩。 我淨係睇廣告，淨係行人唔可以塞住隻耳仔， 係咯， 睇路啊， 係啊，佢聽緊 MP 3咁樣就係， 係咯，但係司機又 嗱，我會話，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音。响啊！嗰样嘢太大声嘅话咧，一定会影响到可能喺一啲突发嘅情况。咁有人攞声嗌住你，你嗌唔停，听唔到，我都一定会影响到，即系太大声都 不。不过你揸车就唔如你俾人嗌得停噶啦，通常就听响号咯。 咁又 系，即系可能你如果你大声 都系影响到噶。 即系如果你大声到连安声都听唔到嘅，就咩咯？ 但系你一讲起安声，我估其中一个一定系不停波波波波波波， 冇错。系叫做错误使用呢个汽车嘅响号，因为咧原来咧我嗰次都睇过有啲小资料咧，佢就话理论上咧你净系可以喺唔知咩，譬如话遇到前面有咩阻塞啊或者咩意外嘅时候咧先可以 boot 噶嘛，但系佢话咧有时你揭过啲司机，你坐车又好，你自己做司机都好，你可能咧觉得人哋即系做咗个你唔满意嘅驾驶态度，譬如 cut 咗你先。你已經 boot 佢噶啦嘛？佢話原來揸正嚟做咧，阿 Sir 如果行過咧，佢可以話你頭先係唔啱嘅。 哦，即 前面架車又冇阻住你，佢亦都唔係話因為有咩危險要示意，你只不過因為想投訴呢、這個。喂，佢頭先咁樣 cut 我先咯，所以我咪 boot 佢咯。我要話俾佢聽，佢理論上都係唔得嘅。係、 哦、 啊，但係我哋好多人咧都會攞咗呢個響號咧，就 亂咁用， 我嚟發泄啦。 係啊，真係發泄嘅啫。 係發泄啦，可能會覺得嗰人頭先咁樣揸車啊，或者咁樣攝咗你位啊，你就會 boot 佢啦。 或者警示你一下，喂。你吓咁 cut 我先？ 系啦系啦，佢话大部分咧都系用错咗嘅，佢话，但系呢个又好无可奈何噶。我站在司机嘅角度咧，有时如果你唔想佢发嬲咧，你俾佢喺个响安度咧 boot 咗咧，佢反而条气锯咗噶。 吓、啊，真系会 的。有啲人真系会噶，可能佢话喂， 你话我 boot 咗之后，我条气会锯。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咧，你嗌把声系闹唔到人噶。 系， 但我觉得永远都系你 boot 咗之后咧，有冇？譬如你即系当你塞住一架条街度咧，你行唔到。你 boot 咗之后咧，如果跟住通咗，你条气咪会锯咗咯。但 系 如果唔喐嘅话咧，其实只会继续 boot 落去，继续火上加油。 都系发泄嚟噶，都系发泄嚟。 不过讲嗰啲 boot 咧，而家系咪有啲虚 boot 啊？ 点为之虚 boot 啊？ 即系咧，唔系佢唔系揿晒落去 boot。 系系系系。有噶有噶有噶有噶， 我听过 咧，有 少少放屁嘅， 我觉得温和啲。我 系啊系啊， 系我作为路人咧喺侧边行过咧，如果听到啲 boot， 哇，我真 系 好 惊怕噶， 系 啊。但如果佢只系 boot 咁样嚟，我觉得 OK。 同埋如果佢有连续咯，即系譬如佢嘟嘟，咁你就知道佢提醒你。如果佢嘟。咁你就即系唔同噶嘛， 系啦系啦， 所以你见到嗰啲中国好声音，佢都系好肯定嘅嘟。一下 系， 佢唔会嘟嘟咁样噶嘛， 系咪？佢就唔会嘟嘟。 好啦，嗱，1873888啦，如果你都有遇过类似嗰啲 NG 嘅行为咧，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啦。咁一阵间可以同你讲埋咧几种呢一啲即系常见嘅坏习惯噶，攞嚟自首啊，究竟有冇得改善嘅咧吓？ も平気とこぼれ落ちた強がり二人の眩しすぎた日がこんなに悲しい Lisa， 不過不是 Lisa 姐，日本的歌手 Unlasting 啊，1872388，如果你都有啲咧常見 NG 嘅行為咧，歡迎你打嚟講下噶。咁我哋好快咧可以講埋咧，另外仲有啲咩嘅行為咧？包括頭先講話單手揸車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同乘客傾偈咯。 哦、okay ， 即係嚴格嚟講，你就唔通唔傾咩？ 但系睇下點傾咯，即係你擰住面傾，佢都冇論盡咯。 哦，咁啊就太難搞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同你隔離嗰個傾偈，我覺得只要你唔好同你嘅伴侶傾就得噶啦。 唔好嗌交。 係，因為你通常同伴侶傾嗰一半咧，都會係 火少少 嘅。通常都係啲情侶嗌交咧，好大件事 嘅。喺個路面度真係好危險。 真係啊！你又嬲緊，你點啊？即係停車啊！有啲真係咧扮埋咧，即係話誒攬住一齊咩啦咁樣嗰啲㗎。 哇！咁驚㗎嘛，冇 冇啦冇啦。 即係譬如坐車咧，就同阿司機大佬，我都中意同佢傾兩句嘅，因為有陣時咧，即係佢又坐咗喺度，冇人同佢哋講嘢成日咁樣啦。同埋我覺得嗰樣嘢咧，你少少傾偈咧，係可以令到你醒啲嘅。 係啊， 即係你又是長程車啊嘛。 係啊，仲有一個咧就係錯誤使用咧嗰啲叫做即係車頭燈啊。係，因為有啲人咧，哇個閃到、 你對頭車嗰啲好辛苦、 係啊，又自己裝曬嗰啲高嘅白光燈嗰啲啦，最尾呢个咧系最难嘅，就系路怒症， 即系咩啊？ 即系你上到架车度，你就咧喐下就发脾气，喐下就要 cut 人线嗰啲咧。呢、這个基本上就系汽车综合症里边排第一位嘅， 一定啊。 不过好多司机佢都会觉得我唔系啊，佢嬲我，佢衰先啫嘛，要改噶啦 ，NG 嘅行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争取今个星期内以先订立后审议形式修改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附表，纳入新型传染病为需情报传染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有关条例有隔离、情报、要求旅客申报等多种的权力。附表列出的传染病可以动用主体法例的权力。 林鄭月娥又話：問題在於武漢相關肺炎原因不明，未有命名，會盡快在修訂之後解釋有關傳染病是新型傳染病，會引起呼吸系統嚴重影響。他說中東呼吸綜合症爆發的時候都是先用新型病原體列入附表，由法例賦予權力做監察，發現病毒之後再作修訂。政府表示會全速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法定需呈報的傳染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質疑定義雖然很闊，但亦都有機會遺漏病人，例如沙士的時候有病人沒有出現呼吸系統感染，但是有影響消化系統而輻射。郭家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關條例權力很大，希望政府謹慎行事。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劉海文表示醫管局醫療人手一直不足，不理解醫管局說有足夠人手應對流感高峰期和肺炎個案的說法。他又說病房加開大量的病床，病床之間距離會不符合感染控制措施的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個星期內將會和新上任的中聯辦主任樂慧寧見面，又說非常歡迎樂慧寧履新，相信雙方會合作無間，堅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讓香港重回正軌。被問到在哪方面和中聯辦合作，以及會不會令到中央更加干預香港，林鄭月娥說沒有補充。至於中央會不會連帶撤換問責班子，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問責團隊經歷七個月仍然很努力有承擔，希望令到香港走出困局。他說香港除了要遏止暴力回復社會秩序，亦都要處理2020年經濟衰退似乎更嚴峻的情況，更加需要問責團隊緊守崗位，用最大的意志和最堅定的決心恢復社會元氣，讓市民安居樂業。印度多個城市有學生上街示威抗議，星期日晚上有超過100名的蒙面人手持棍棒和磚頭等的武器闖入新德里一間大學襲擊學生和教師，導致超過30人受傷。示威者又指責警方執法不力，並沒有迅速回應襲擊事件。警方說已經鎖定部分襲擊者的身份。反對黨和受傷的學生指責襲擊事件是與總理莫迪所屬執政印度人民黨有聯繫的學生組織所為，不過被批評的學生組織否認指控，反而指責是敵對的左翼組織發動襲擊。在遇襲的大學有學生發起在全國示威抗議莫迪的政府早前完成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立法，認為修正案歧視穆斯林。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能見度較低，吹微風，指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晚稍涼。現在的氣溫2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367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47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1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7.4；信义光能5.53，跌7仙；阿里巴巴213元，升2元。美团点评109.2，跌3毫；友邦保险85.1，升8毫；小米集团11.06，升8仙；中国平安93.9，升5仙；盈富基金28.6，升1.5毫；建设银行6.64，跌1仙；华夏沪深300系报47.3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5。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4，加元1.29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956。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532 点，升327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8.3美元，卖出1,5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安排始于2018年6月30号。 上年六月尾嘅时候咧，经历紧一啲难挨嘅事，忽然咧佢就收到爸爸分享俾佢嘅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叫做《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命运一定另有安排》，而成为呢首歌创作嘅种子。作曲填词陈雷，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两个星期，今个礼拜连跳14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虽然好怕冻，但系终于揾到个知音人嘅曾志豪。 仲有咧，其实唔知点解，今日我由11点半开始已经好肚饿嘅黄耀祖。 仲有我今日可能冇食早餐，又着咗件 heat tech 嘅东东何元东。 好啊，风骚快活人。 喂，系咁嘅，但大家啲朋友咧，有冇住旧咗间屋咧，就会好想帮自己间屋咧装修一下。 有啊，我过往装修咗3次。 哇，装修一次已经使好多钱噶啦。 系啊， 嗰啲钱全部咧都系冤枉来冤枉去。 系啊，咪冤枉来瘟疫去啊，真系。 即系又系除咗醫病之外就醫下間屋咁， 真係啊！ 點解嘅？有冇話點解要裝修？ 係咯， 即係覺得係舊咗，想做啲嘢咁。 主要都係因為規劃不善啦。 係 啊，第一日搬入去嘅時候咧，仲係兩支公啊嘛，非常逍遙自在咧。咁於是乎你就會覺得，唉，有咁大得咁大咧，遊樂戲嘅地方，揀乜鬼 B B 房啊？唔使要有嗰啲嘢嘅咁樣。 點知 係啦？點知後來就即係連生鬼子咁樣， 一件又一件又出現，工人姐姐又嚟埋啦。係 啦，咁所以咧，首先咧，第一次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咩都冇嘅，就总之系干干净净啦间房。去到中间第一次装修咧，老婆就话啦，想要衣帽间。 O K， 咁嗰时咧就拣咗衣帽间出嚟。到第三次喺度装修咧，因为细路出咗嚟啦，衣咩帽间啦，收埋佢啦，就唯有间细路仔房啦。哇，如是者就咁样搞咗三次啦，真系。 哦，咁都好实用性噶。咁啊，祖祖你个间屋会唔会 artistic 少少咧？ 我冇啊，因为我简单啲，我两个人一只狗住，冇咁多小朋友啊，嗰样嘢。 咁样惊啊！ 系、哦、啊、 哦，万一摩尼公主生两件，佢都唔使拣多间房， 好快住， 好快搞掂 呢个可能性。 哦， 所以我 OK， 但我都有试过，譬如呢个屋我都住咗有7-8年咁样啦，有装修过一次嘅，就是、因为咧我住旧楼啊，变咗有啲咧，即系嗰排咧成日都咩渗水啊，因为打风嗰啲关系咧，咁就不如咁就执少少嗰啲墙啊，批少少啊，咁嗰啲地方就令到佢就新净啲。 挂两盏水晶灯啊，同埋换咗两个金翅 啊，沙发啊，地砖啊。 嗰啲全部換曬佢。 boss 咯，都係 boss 貓咯。 嗱，咁你哋都會你哋都做過睇樓噶嘛？ 係，我好中意睇樓噶。 你睇過，你覺得個設計人哇最靚嘅樓係點樣咧？ 最靚我即係即刻腦裡面彈出嚟嘅係最衰嗰啲咁樣嘅喎，成間黑麻麻啦，係啊，都嗰啲設計唔係人住嘅嗰啲咁樣咯。 唔中意， 唔中意， 光猛嘅。 我中意光猛， 我都中意光猛嘅。 我中意白雪雪牆啊，木地板又好，木地板就最中意嘅。最好我去睇樓咩位置間好嘅樓咧？乜嘢都冇， 哦，清水房， 冇錯，我最中意嗰啲，因為等我去諗，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嘅需要都唔一樣啊。譬如我哋兩個人住嘅話，其實我哋唔使咁多間房啊， 係 咪？即係呢一啲唔同咯，即係大家嘅諗法會唔同，反而就會我最中意光猛。 我都係。 總之，如果係一黑麻麻嘅話咧，我就唔得噶啦。 我中意佢佈置到有少少似嗰啲情趣酒店都 OK 嘅、 嗯， 因為好多鏡啦，好靚噶，我覺得，哇，又空間感又大喎。 你又要空間感大 嘅。知道你點樣可以滿足到你嘅諗法啦，鏡啊， 俾多啲 mirror。你頭先都話，即係每一個人嘅需求都唔同嘅，其實真係。咁你覺得最奇特嘅選 材，即係最古怪， 你覺得最冇可能啊？ 最冇可能 一間屋啊，會係點樣？ 我試過去一間屋，我唔知點解嘅。佢中間嘅屋入面咧係有兩級樓梯上，兩級樓梯落。我懷疑咧有少少風水嗰啲嘢嚟嘅，佢、就要聚住啲財咁樣。但你諗下咯，如果你喺個你講喺個廳啫喎，已經有唔同嘅樓梯上樓梯落，入房又要上兩級樓梯，但係真係真心係兩級，變咗中間好似一個聚寶盤啊，嗰啲叫聚寶盤。 即係 聚住啲財， 聚住財。我懷疑嗰啲咯，但你入去咧反而就令到我可能我唔信呢啲啦，我就會好抗拒咩事啊？ 有咩搞啊？而家可以。 系哦，而家咧，我见到咧一个咧最新嘅屋企嘅装 修 啊， 点噶？ 系棕榈石题材啊， 棕榈石， 即系棕榈石，我唔知啊， 即系喺个顶度咧有啲源水落嚟嗰啲咁样 啦， 系啊，即系头先话咧嗰啲漏水啊。 滴落嚟嗰 啲滴落嚟嗰啲咧，佢咧就將自己間屋咧就裝修到咧係棕榈石咁樣嘅，喺啲石嘅中間咧仲打埋射燈嘅， 因為係噶係噶係噶， 有啲噴霧嘅效果咧， 哇靚喎， 仲可以喺間屋嗰度咧，即係好有情趣啊！即係你望落去 喺邊一度啊？ 哦，冇喺廣西啫嘛，即係你唔好以為好平啊，其實使咗好多錢去做呢個設計㗎。 呢度造型佢啲咩物料先？會唔會真係棕榈石啊？鑿咗幾嚿翻嚟？ 其實又唔係，佢真係全部都假嘅。咁真係普通石 嘅裝飾嚟啫嘛，係咯， 係啊，普通石頭啊，攞啲瓷磚啊，咁樣咧砌落去嘅。但係佢真係有水晶燈嘅，因為有水晶燈咧，先襯托到咧嗰個棕榈石嗰啲 嗰種迷幻嘅色彩。係 啦，我想問嗰個咧，面積佔咗有呢個棕榈石嘅位置多唔多啊？ 哦，佢嗰啲牆壁啊、地面啊嗰啲，牆壁就全部周圍都係， 周圍都係， 係啊，周圍都係。 即係其實你入到廳度咧，應該舉頭就望棕榈石咯。 咁佢點擺？啲櫃咧，如果喺啲牆嗰度都有， 可能係石窿咧，佢要配合翻佢原始嘅風味。 挖開咗個窿， 係啦，可能有石洞啊嘛，咁啊啱啱好多藏寶洞咁樣。 又或者我而家暫時係見到佢個大廳咯，佢個廳一定係咁樣嘅。 哇，唔使驚，棕榈石喺大廳。哇， 係啊， 係啊，冇啊，有啲網民就唔識咯，即係唔識貨咯，就話哇，點解好似做咗一半咧？即係你裝修咗一半啊，你間屋點解融融爛爛 咁樣？我諗我係唔識。貨嗰啲啊， 係甚至乎有人話佢似盤絲洞添， 我都有呢種感覺，別 有 一番邪氣啊！ 唔會喎、啊，佢廣西啊嘛，咁佢桂林嗰度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即係中意洞啊嘛，佢 桂林嗰度咪有得睇咯，你做咩擺到間屋入邊都中意？ 佢而家就中意到嗰種咧，將大自然嘅風貌 帶回家， 地理嘅面貌帶回家， okay, 好過就執石頭啊！佢而家中意自己搞啊嘛， 佢冇破壞任何嘢，但係佢自己製造一個自然嘅空間出嚟、 我可以幫佢諗埋佢個沖涼房咧，可以變象鼻山咯。象鼻山嗰个花洒咯， 冲凉 房嘛，啱啱好个花洒象鼻山咯，咁几好啊，系咪先？ 佢个花园就整到天庭咁样， 天庭咯，咁咪佢住咗佢仲有嗰啲门口嗰啲七星岩咁样咯， 系 爬入去， 系啦，爬好 门口， 爬楼梯系啦，型啊，呢个真系， 或者 喺 间房度加多个蜜蜂豆，因为我觉得佢哋嗰个样有啲似， 系佢有冇话可能真系即系风水啊嗰啲咁嘅嘢噶？ 冇喜爱嚟， 佢真系喜爱，佢话呢个系艺术效果嚟噶，即系所以我估即系入得去住嗰啲人咧，都真系 唔容易做到， 有啲修 养嘅系啊，我见到，同埋最紧要嗰个棕榈石唔会跌翻落嚟咯。 系啊，唔系，同埋最紧要系咩啊？佢装修完依间屋啊，佢将佢拍晒片啊，影晒相啊， 做咩啊？ 咪爆红咯！而家 同埋啲网民咧，真系错重点啊！啲人第一时间咧，我见到啲网友问咩问题，佢就话 清潔姐姐會唔會唔做㗎啦？你點抹呢？ 喂，嗰啲真係冇得抹。 嗰啲冇得抹㗎喎，攞水肥㗎咗應該就係、是 啊。都唔會攞水肥喎，攞塊布抹囉，係咪？ 好難抹 得 㗎喇。 佢會勾到㗎嘛。即係 你一個客廳度你又唔可以攞水肥。 佢真係岩蠶㗎喎。係啊。 唔係嘅，而家可能佢發明到一啲呢物料呢，噴一噴落去呢就永遠就唔會有層黐上去嘅、 哎。其實我哋都唔明白人哋個土豪嘅心理。假設佢俾得起呢嚿錢嘅，污糟咗就梗係換過㗎啦。 換個層樓佢咯，咁啊嘛。 我可唔可以将长城摆落自己屋企度咧？ 可以， 系咯，我想将个篱笆变咗系万里长城。脚步都很一致，跟不上的对社会有亏欠，眉眼太猥琐，嘴脸都很一致，想尖叫的是妨碍着发展，谁向发展指引，会挑拨我的线。知识与修养都叫你首次，谁去跳出底线，会痛和我惨叫，你可以笑，我可以随便发癫，快速拉筋骨，然后变装放手都跳伞，你跨一跨跨出发站，终于会练成饭，快速拉筋控，然后深入可深入的兴奋，要多敏感，要多敏感，感官里面张开世上 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尘埃嘅 Poly。 以下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 你去买嘢嘅时候咧，呢、這个顾客嘅微妙心理嘅一种嘅状况，大家都帮衬过唔同嘅铺头啦，无论系讲紧而家真系讲紧，不论系铺贴啊，定系你去超市咩粮油杂货买嘢都好咧。佢话你有冇都遇到一个情况，就系、是、譬如你买衫，可能你见到啊得红色啫，你好想睇下有冇第啲颜色，咁你就问嗰个店员啦，啊姐姐，我想问一下咧，呢恤衫有冇第二只色啊？咁样 系 啦，咁如果佢嘅答案系话，摆晒喺嗰度噶啦， 系会令我秒嘴嘅， 系 。但系如果我好中意嗰件衫，我会好啊，我再睇多一次 啊。系啊，咩嗱？唔系嗱，佢好快呢啲咧，即系买嘢精咧。佢第一时间个重点就系、是，即系我买唔买好咧咁样。 唔 系嗱， 咁我问得嘅话，应该我有兴趣噶啦，系咪？ 好啦，但系而家佢个心理问题，佢系话咧，请问你会觉得呢位店员系敷衍你啊，定系呢个系真相嚟嘅？姐姐，仲有冇第二只色噶？摆晒喺度噶啦。 嗯，我会话。 你会觉得佢？ 我会觉得系真相嚟嘅， 系真相嚟 嘅。同时间都系佢嘅态度，可能佢态度会令到我觉得佢敷衍我咯。 系啦，嗱， 系啦， 东东咧， 我会睇下嗰间铺头喺边 吓。 即系如果你话 系名店嘅， 名店咧有啲真系系得一只色嘅啫。 系， 即系你都摆明佢唔系出白啊，就黑就或者红噶啦。咁 系， 但系如果你去啲即系好普通嘅即系大牌子嗰啲， 系 咁。喂，你冇理由噶嘛？你覺得冇理由嘅，你一定有其他顏色嘅，你唔想攞俾我啫，係咪啊？ 啊嗱，咁如果唔係淨係色咧，其實個如果你 size 有陣時都會嘅， 又或者咧，大家最常見咧就話啊，仲有冇新㗎咁樣？ 哦，係。 如果佢都係咁樣，嗱，而家講嘅情況咧就係佢一聽到你嘅答案，佢唔係佢聽到你嘅問題，佢馬上俾到個答案你。摆晒喺度噶啦，有冇新噶？摆晒喺度噶啦，有冇大码？仲有冇大码？摆晒嗰度噶啦，即系话你见到就有，见唔到就冇，唔会有第二啲噶啦。你信唔信佢？ 我信， 你都会信。 我会信，因为以前咧，即系坦白讲，我觉得以前多啲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我会选择唔信嘅。 系点解？ 因为咧会觉得佢都唔系好想做，因为好多生意，即系或者咁，你都可以谂咁谂噶，即系嗰啲大型连锁店。个个都问呢个问题，其实已经可能系回复咗76次噶啦，所以根本佢就会觉得嗰件事就系佢系知道嘅。但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少咗人讲呢句说话噶，即系佢会讲得好有礼貌，唔会令到你会觉得佢系敷衍你、hea 你咁样嘅。所以我而家我通常我都会信。 点样先至能够好啦？如果进入戏肉啦，咁点样先能够令到个客人会相信？真系摆晒喺度咧！ 我求下你信我啦，真系摆晒。 点样可以做到咧？ 佢攞啲攞个仪器出嚟嘟下，系真系啦，或者即系好高科技咁样啊，即系嗌下咪啊，喂阿祖依件有冇啊？其实可能佢冇揿过掣。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做一场戏，做一个大龙凤咁样，咁我就会信咯。 啱啊！我会话或者系有礼貌啲，其实之前加四个字。唔好意思啊，真系摆晒喺度啦。咁我就会觉得啊，好做得好好。唔好意思，我都打扣咗你做嘢，即系我自己会有呢个感觉嘅。 呢个咧系啲讨论区咧，佢话有啲做 sales 嗰啲咧就分享嘅，佢就话啲客人真系好屙过噶，同埋佢话咧一个初入行同埋一个资深嘅 sales 咧，佢话最大嘅分别系咩咧？佢话佢终于知道点样同啲客人玩呢个游戏。佢话咧其实事实就系摆在眼前，你见到几多就得几多。但 系 佢话咧，佢哋分享自己入行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开头咧就系咁样好老实同人哋讲话，冇啦，先生，你见到摆晒喺度噶啦，你要咩码都好啦，咩颜色都好啦，甚至乎乜嘢都好，喺嗰度就喺嗰度，仓冇噶啦。 系 点知咧？佢话咧， 跟住就会讲到，你成日又话入仓同事入仓同事，咁入仓做乜嘢啊？ 佢话 啲浪嚟嗰啲人啊。 佢话点知咧？啲客人咧每一次都话。你有冇揾过噶？ 啊， 系啦，佢话吓，你唔揾下就答我噶啦。跟住咧，佢就发觉咧好沮丧，佢话咧冇人信佢。 啊， 而后来咧，啲同事话你咁系唔得嘅。跟住教佢咩方法咧？佢就话请问你仲有冇新嘅咁样？ 系， 哦，我帮你 check 下，跟住走入去。佢话咧，佢嘅讲法咁样嘅。老手就教我们走入后台度咧，企喺度发，企喺度发呆十秒。 哦，好。 跟住就大大声话：哎呀，唔好意思啊！ 系啦，即系答翻人。 揾咗啊，系冇啊，咁样。佢话咧神奇嘅事发生啦，同一个人、同一个客户、同一个问题，你用呢个方法答我之后咧，佢就话：哦，真系冇啊，哦，唔该你啊，咁样。 冇所谓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发觉原来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做嗰、那个呢啲叫做即系零售咧。佢话一定要咁样去招呼嗰个客人。你无论系讲紧咩都，谂下你话喂，我嗰啲电器铺买手机都啊，你话喂有冇呢个型号，可能啲配件嗰啲咧？如果你有啲人好熟噶嘛，佢已经知道晒自己嗰个全仓嘅情况咧，佢系即时就答冇晒。 系， 佢话真系好多客人就会即刻话，吓系唔系噶？ 真系都冇 check 过。 我哋好冇诚意咁、啊、样， 系会扣分嘅个印象分咯，即系觉得佢冇诚意啊，又好似即系你都唔抽唔彩咁样，因为我系客，我使钱、啊。 我都有试过几次去买嘢嘅时候咧，总之纯粹想问佢有冇新嘅咧、 啊。 如果佢话诶摆晒喺度噶啦，你真系都会咧好唔想买，你觉得佢一定系想从我清埋呢件货，佢特登 入去攞啫嘛。 系啦，佢特登有新嘅唔入去攞。咁但系咧，你遇到咧头先有啲嘟机嗰啲咧，而家方便好多，帮你嘟下咁样，你都唔中意揿乜嘅啦。 系啊， 我反而有阵时咧，唔系我会谂咧，因为我容易跌落消费陷阱。 睇得出，睇得出，系 我哋都知嘅。 即系有阵时，譬如我如果我问佢，即系话呢件帽啊咁样，即系我即系譬如即系最后一件啊咁样，佢话冇。咁即係可能嗰個表面有啲傷痕啊，件衫嗰啲咁樣咧，咁我唔買啦。跟住佢就會即係可能佢都會睇得出，誒、哎、呢、這個應該係容易 sell 過喎。 係啊， 佢就會攞第二啲嘢俾我試咧，好、哦、容易都會跌咗落嗰啲嘅消費。 唔係你，因為你本身係想買啊嘛。 係咯， 其實你爭個、啊、你爭個理由㗎咋。係、 啊，同埋、啊、我想話嗱，你講到呢、這、一個，我真係有啲火。 上身啊， 係。我琴日喺尖沙咀買嘢，咁啊買咗400多元嘢，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不如你買到500多元啦，即係大約買到100元咁樣，買到100元嘅話咧，咁就會送兩盒糖俾我。咁我去嗰度係買糖嘅啫， 哦、okay, okay. 即係我買咗6盒糖就400多元，咁買多兩盒就話即係買總之使多103元咁樣啦，就會送兩盒糖俾你。跟住我就喺度睇，我話其實我真係唔需要買多兩盒糖。咁我話唔需要啦，我咪照樣俾錢400多元。 你有冇諗過同東東啱啱好咩？ 冇。但跟住喺 我哋唔想講啊呢個話題， 唔係呢個 sales 佢呢一個 sell 嘢嘅地方咧，跟住我到我咁我咁佢話哦好啊，咁你照俾錢啦，跟住就答咗一句，其實你而家呢個價錢咧已經可以送一盒噶啦、 哦， 之前佢係冇同我講到，咁喺嗰度咧我就照即係我多咗一盒啦，但其實我心裏面係有少少火嘅，因為佢碎緊我使多100多元有兩盒，但佢冇話俾我知，其實我而家使緊呢個錢已經有一盒噶啦， 即係其實咧你使多100多元唔係兩盒係一盒啫喎， 係啊 係啊， 我本身。有一盒，我覺得有少少被騙，但我都有俾咗錢同買咗啲嘢。 即係你再加多100元啊？ 我冇冇啊？我咪原本咯。但其實我可以嗰一刻，我又覺得 你 你有少少消費陷阱、哦。其實可以唔買，我咪第二度買咯。 唔、 哦、 係，嚴格嚟講，佢又�冇呃你喎。 係啦，佢又真係冇呃我。 因為你加多100元先至有兩盒。 係啦， 你如果而家唔加嘅，你得一盒。 但佢冇講後面嗰句咯。 係啊， 但係到我話我唔使加多100多元啊，咁我就咁而家呢6盒俾錢啦咁樣，佢就話啊，咁其實而家都有一盒㗎。係 啊， 喺嗰刻咧，我真係覺得佢哋啊，係咪有少少覺得我好呃咧咁樣？但我真係好呃嘅，要唔係我真係嬲嬲地。 你做咩唔俾多 100元 啊嘛？俾多100元買多盒啊嘛？ 其實我淨係要咁多啫嘛。 係咯， 我又唔係諗住拗著數嘅，到尾如果唔係我就睇下嗰啲即係邊度有減價。 咁你而家有多咗盒，你攞翻嚟俾我哋食啊嘛？ 我都係俾人嘅，就俾咗人咯。 你下次又試下用佢嘅方法啊嘛。我试下问下我屋企睇下需唔需要多盒，跟住攞个电话出，佢都话唔使啦。 到我做翻场戏啊，系 到你做翻场戏。咁所以佢话咧，好多嗰啲售货员咧，佢都有呢种经历咧，跟住佢引申去茶餐厅。 啊吓， 佢话茶餐厅咁最常见嘅就话，喂，嗌一碟干橙可好耐咯。 我帮你睇睇，我帮你睇睇啊。 跟咗去边咧？ 系啊， 冇错。就算个答案都系话，喂嚟紧噶啦，嚟紧噶， 嚟紧噶，嚟紧就炒紧，炒紧，唔好意思， 佢入去问，同埋就咁当面答你咧，又系两个效果嚟嘅。 其实佢入到去咧，都系嗰个茶水档，我都系即刻话 补补翻张，补翻张先得啦， 冇写单 嘅。系啊，唔系，所以佢话呢种叫做好似即系攞个满足感咧。其实佢话系好多消费者咧都希望就 系 话，喂，你做啲嘢俾我睇啊。跟住佢引申开嚟咧，佢话你有冇发觉同老细开户都系 啊？ 佢話老細都係，譬如都係問你呢、這個，譬如話，喂，有冇計啊咁樣？如果你直接話搞唔掂佢啦，喂，你係咪 hea 我啊？而家如果話老細，我幫你諗掂佢， 我真係會諗。 跟住轉完之後咧，係啦，轉完之後咧，可能一個鐘之後話，老細真係唔掂咧，因為原來真係咁，即係譬如可能話呢個 budget 你做唔做到呢個 project？、 哦、 如果你當面話唔得咧，老細係唔信嘅。佢話：但如果咧，你可以用呢個售貨員嘅技巧咧，入去兜個圈喺個 pantry 度咧吹水啊、食煙啊、飲埋水之後再出翻嚟，喂，老細，我哋研究過。真系唔得啦！哎呀，咁我谂我哋要加啲钱哦、啊。 呢招我有试过， 嗱系咪咧？ 唔系嗱，我真系帮你谂嗱，呢、這个数啊嘛，好，我试下帮你谂点样可以做到晒呢一啲嘢。但跟住自己根本就知道根本冇可能。 系， 有一阵就我真系计过晒成条数，真系唔得，唔好意思。 唔系，总之唔好 加钱咯， 拒绝咯。 系啊，喂，我要同你暂别一两日咯。 一日啫嘛， 系啊，礼拜四又翻噶啦， 翻嚟噶啦， 拜拜啦，听日再见， 拜拜。